会更加有助于保障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亦都更加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外长王毅向英国外相蓝通文强调，涉港事务是中国内政，这个是原则问题。王毅说，英方近期就香港国安法的一系列言行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弥补香港长期以来的法律漏洞，健全香港法治，令一国两制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完全符合宪法和基本法。关于 5G 问题，王毅说，中英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本住市场化原则，为所有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但英方受个别国家压力和胁迫，实际上是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对中国企业进行歧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0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4点，升1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0.5跌3元，中芯国际26.85升5.5，阿里巴巴243.2跌1.4，美团点评191.8升8毫，汇丰控股35.55升7.5，药明生物156.5升6.5，药明康德110.2跌3.7，斯摩尔国际39.9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17，瑞士法郎8.442，澳元5.554，加元5.794，新西兰元5.161，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7.3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59。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0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78美元，卖出195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汀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啦，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汀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我是家有爱种的 Lu， 近排大家可能叫多了外卖，减少对外的接触，有些外卖平台其实还可以要求放在门外面，提提大家最好放张凳在外面，指示可以放上上面，始终地下都是污糟的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啦，咁我系郭敏仪，由细到大咧，我都好中意数学嘅，咁我入咗中大之后咧，咁就同另一位前港队嘅成员 Samuel 咧，就一齐参加咗一个叫做 Standard Marine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嘅国际嘅大学生数学比赛。咁上年咧就好有幸就攞到呢个双人赛嘅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连续两日都唔想开我咪好多次嘅曾志豪， 你坐喺呢度啊嘛，我开头以为 呢一个咪咯， 系啊， 我两日都系用呢个咪啊， 好啦，好啦，好啦，早晨啦，早晨， 哎呀，真系好激气啊，天，你几时翻嚟啊？ 听日， 你唔使翻住噶啦，我哋抹台抹得好顺利啊，而家我好熟手啦，已经。 但系头先又真系噶喎，阿豪仔咧，即系我哋一翻嚟，大家又喺度。清洁下个办公室啊！我哋个直播室嘅时候咧，佢第一个问题咧都谂起你嘅桂花田，佢就系话咧啊，阿田呢一排咧，即系呢两日冇得抹呢一个嘅直播室，佢会唔会有啲唔惯咧咁样？ 放心啊，我会将呢样动作咧喺屋企咧就周围抹。 都话噶啦，我答咗你一模一样嘅嘢，我话你放心，阿田大把嘢抹，佢冇嘢抹嘅话，屋企我谂佢去到佢自己嗰个社区度抹，佢都愿意啊！真系 社区佢唔会落去抹噶啦，起码抹咗自己屋企就够晒，真系 啱啊！ 今日我第一朝早翻嚟已经有一个大炫耀事件咧，我今日已经炫耀劲过黄耀祖啦，已经我同佢讲， 你讲先啦， 系啊，我巴闭啊，嗱，首先我豪咩咧，我早翻咗嚟啊，我就 系咪要赞你啊？ 系啊系啊，唔系，我仲要系点早法咧？我已经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我咧一早已经去咗九龙湾啦，我就挤低架车咧，就系去做检查啦、维修啦。再遇埋塞车啊！搭的士翻嚟嘅时候咧，遇埋塞车， 哎呀，龙翔道塞车， 系啊系啊，都冇问题啊，我都可以啊，翻到嚟我哋呢度饭堂度咧食早餐， 系， 好叻啊！ 嗰啲系湿碎，嗰啲湿湿碎，重点嘅炫耀地方就 系咩啊？ 你谂下， 好啊，哦，重点就系你可以喺我哋嘅 canteen 对面坐低， 冇错啊，呢个就 系一个炫耀啊， 梗系啦，呢个即系嗱，我讲出嚟我都惊俾出边啲街坊打， 真系啊， 岂有此理！炫耀到呢个地步，你冇谂过？我摆咗上 Facebook 咧，我张相系咁讲，我平时咧食早餐打卡咧系无聊， 系 即系好似黄子华话斋，大佬你嗰餐最后一餐咩？你影嚟做咩啫？咁样，但系今时今日，特别系今日开始，如果你竟然今日啊，大家自己望下你嘅 Facebook， 有边个影食早餐相系摆喺张台度系堂食嘅话咧？ 哇！呢一张唔系普通嘅打卡啊，呢张直情系一个炫耀 黄金卡啊！呢张系 黄金卡，呢一个 moment 你就系 blue bird， 你就系贵族，你就系皇室，因为你竟然可以有张台堂堂正正食堂食啊！ 哎呀，呢、這个真系好。 我哋系员工餐厅，我哋话定俾大家听先，唔系我哋啊，我哋唔系犯规，因为员工餐厅系喺呢个今次防疫条例里边系豁免 嘅， 所以其他地方咧可能有哋啲嗰啲集团嘅办公室啊，佢哋已经有一个员工饭堂咧，不准外人进入嗰一种咧，都仲系可以嘅吓。 我话俾大家知咧，即系可能呢一个嘅例子话俾大家知，如果大家要揾过一份新工嘅话咧，边一度有饭堂，可能系会 条件啊嘛， 真系噶，因为我哋头先都喺度话啦，嗱，今日而家报个天气先咧。31度啊，相对湿度68%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喺度噶啦。但如果我哋睇埋个展望嘅话咧，咁啊真系惨啦吓。热，大家顶住嗰个猛太阳嘅话，你去公园又好，你住你喺中环翻工，你揾到个郊野公园， 我有啊， 系啊，你都去郊野公园食整翻干净就得啊嘛。 冇错， 局长话系咪？但系咧，展望系啲乜嘢咧？明日有几阵骤雨， 今日 随后两三日骤雨仲会增多，同埋有雷暴。 今日都有啊，大致天晴，但系今日已经有一两阵骤雨啦。咁 但系如果你要睇嘅话咧，你睇紧嚟紧一个礼拜嘅天气预测， 全部都系 个礼拜都落雨。 咁究竟啊系好天好啊，定系落雨天好咧？ 我仲会话宁愿好天啦。嗱，如果落雨嘅话，我真系惨啦，我冇地方食饭嘅话，我要去公园食饭，一只手担住遮，一只手担住盒饭嘅话，咁我边度仲有手位摆入自己个口咧？ 哦，我琴日已经介绍过噶啦，我哋咧应该 有神器出现啊！ 唔系，我哋要介绍晴天雨天套餐嗱、哦，我哋逐格嚟啦。如果你话有神器咧，系、哦、真系有噶。阿天，你有冇见过咧？嗰啲叫做竹蜻蜓嗰啲帽啊？ 哦，有啊，知啊，我都有顶。 系啊，你嗰顶系点样？系咪真系上 边？咁咪罩住个头啊！即系佢有个即系嗰个顶帽咧，佢有个罩啦，咁系啱啱笠住你个头啊！咁跟住咧，嗰、那个范围咧都几阔下嘅，可以遮到你个膊头嘅，应该可以。 我见嗰个系再劲啲噶，佢真系咧喺个头壳顶度咧装把遮啊！ 系。 哦、 你有冇见过嗰啲啊？ 我真系冇嚟嘅， 有啲叔叔咧，佢踩单车送外卖啦，又或者咧，佢唔知道做啲咩工作嘅时候咧，佢两只手都冇手拎嘢啊嘛。 系啊， 我真系见过佢哋自己改装咧，好笑啊！头顶上面咧有把细遮咧， 哇！发明啊，系啊，香港人几灵活 啊！我唔知佢遮佢唔系为今次而设噶，系之前佢哋为咗方便咧就自己整嘅啦。所以如果你系想避开好天晒落雨淋嘅话咧。一系就自己装个竹蜻蜓嘅遮帽， 系 再唔系嘅话咧， 点咧仲可以？ 我琴日推介过啦，我哋因时制食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不时不食噶嘛，系咪先？如果天气热嘅，信我，干炒牛河，上面酷热，下边就干鲜，啱啱好嗰啲干煎虾啊，干炒牛河几热都冇问题。 咁但如果我整唔切嗰把遮嘅话，落雨嘅话，其实我依然系冇手食噶，又系啦，系点样咧？ 湿炒牛河，同埋冬瓜泡饭，系啊！我头先都话啦，冬瓜泡饭呢啲系 O K 噶，饭点都系水啦、 啊。定系冷乌冬啊？ 系咯，咪冷面咯，咩都好啦。喂，真系如果唔系嗱，一系咧你就俾啲钱咯。 嗯、 我谂琴日大家咧喺网上面都见到有啲真真假假咧，或多或少咧都有好多 用餐房啊嘛，我见到有 系啊，嗱嗰、那个应该系真噶啦，因为咧连记者都打过电话去咧，就 feel 到佢话系，佢、真系有讲过咧。有啲嘢地方出租嘅，咁但系咧嗱，个价钱又好吊鬼嘅，中环啦、啊，$3一个钟啦， 好出位啊，成晚 好出位， 全部都喺度疯传嗰张相， 系啦， 有咯，好似有咗最新 update 咯， 系点啊而家？ 接埋咯， 吓点解？ 唔知系咪即系惊系犯咗法定系乜嘢？系啊，嗱，我哋讲咗原本系点先啦。原本咧就系话咧，即系大家就喺度谂紧啦吓，喂，冇堂食，早餐又好，晏又好，咩都冇啊，中环区。讲真的，你真系唔会揾到个郊野公园噶嘛？同埋你去到嘅话，你翻翻公司嘅话咧，应该俾人炒咗噶啦。 中环有公园，佢唔使郊野， 咩啊？ 两样都得，公园都得嘅。兰桂坊嗰个咩三角 公园啊？喂， 系啦，香港公园又有一个， 好啊好啊。 仲有兰桂坊，咪嗰阵时成日拍《喜爱夜蒲》咧，后边嗰个叫咩 三角 公园啊嘛， 系啦， 都得噶。 咁实有啦，实够 嗰度 中环区嘅公园应该够全个中环区嘅打工仔食饭啦，一大 够又可以野餐，又可以野餐咯， 野咩啊？ 野餐 咯，系啦。唔系，我 sorry。 喎，除非你大戰坐地下嘅啫，因為公園 我聽咗你講 到話大戰，仲要坐地下嚟大戰， 所以我哋講緊野餐嚟，而家就大戰啦，真係啊！ 你良家婦女真 係戰啊，鋪地下都戰，因為佢啲凳咧都係隔住㗎。 係嗱，但係咧就係點解咧就有呢個用餐房咧就有呢個新聞走咗出嚟咧？佢就話咧網上咧就有一啲嘅宣傳啊出現咗，就話咧中環街市旁邊咧有房出租，專係咧就俾人哋食午飯嘅時候用，一人每小時30元，二人同行有得加50元咁樣嘅，係啦， 貴啊，仲要加大，仲唔知加一添， 係啦，俾你有 VIP 房喎， 係，但跟住咧即係大家都會擔心啊，即係即刻大家就有好一個熱話就係咩咧？咁其實如果係咁嘅話，佢同堂食有咩分別？ 有 咩係個分別係邊啊？ 唔係大堂咯，你係個別咯。系啊， 同埋咧， 唔系，但你未见到入边个价格系点噶？ 啊，系啊，系啊， 佢话噶啫， 系啊， 系啊， 佢摆得出嚟，我觉得系见得人嘅。 咁佢咪同我你琴日介绍嗰个啊，即系话room work from room 啊，冇分别噶， 有分别，嗰个系一个人一间房，一间酒店房咁大。呢度你即系觉得佢你俾30元一个钟，你有一间酒店房咁大，大佬。 网吧食饭得唔得？ 咩为网吧食饭入边咩结构先？ 系啦， 讲清楚、 啊，谂清楚、啊。网吧食饭又冇人限嘅，可以喺里边嚼嘅啫，系咪？但系点解你话佢最后缩咗沙？ 啊，我嗱有睇到新跟进报道嘅，就可能咧已经系因为太多讨论啦，即系譬如话啊，你咁样会唔会似一个堂食嘅地方啊？其实系咪都似一个餐厅啊？你咁样有冇犯到呢个限聚令咧？咁所以咧就好似有呢个缩沙事件出现嘅，就话冇啦咁样嘅。 哦，系啊， 系啊。 Okay、 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咧开个题啊，提早同大家咧。在 Facebook 上想呼吁一下还有两个零钟正常就吃 lunch 的时间、请问我们亲爱的听众如果你还要上班的话你已经决定好你的 lunch 是怎么吃没啊 定是你 order 了你的外卖一点钟到你公司没呢 是的啦究竟你是在、office 那里吃就會有呢個 office 堂食啊，定係你都係會出街噶啦？可能你都係做緊譬如我哋都話啦，做街霸嗰啲啊，做寬頻啊、sales 啊嗰啲咧。咁如果你喺條街度嘅，你冇固定地方食飯嘅，有啲朋友今日嘅晏晝，請問你係會點解決呢我哋要拍翻任達華個廣告啊！今日晏晝一點，你會喺邊？係啦，係啦 ，eat hard， 翻翻hard 啊！ 又或者咧，我都想即係問多一樣嘢，就係其實有啲嘅朋友可能個早餐啊，因為我睇到咧新聞咧係有訪問佢哋嘅，佢哋有一啲嘅朋友咧已經係需要，可能係。真的坐在街边度食早餐 有啊，好多啊！ 所以咧， 之前已经睇到啦，话夜晚六点钟之后咧，堂食咧有一个喺鸡叔叔门口隔篱间铺开咗去买啊，但系佢冇得喺里面食，就 系啊， 喺侧边踎喺地下食咯。 所以各位朋友啊，不论你嘅早餐、午餐、晚餐点样解决嘅话，呢、這个限聚令影响你几多？摆张相，摆几个字同我哋分享一下。 半斤八两，真系想搵餐饭食啫。睇书系唔系就乱嚟废，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计，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半斤八两做到只正咁嘅样，半斤八两湿水化枪点会响？半斤八两旧脚咪揸枪走去抢，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翻足八两，家阵恶搵食。 即系呢个歌词呢，如果你话以前系讲紧打工钱嗰方面嘅收入半斤八两呢，你已经觉得好堕落㗎啦。你嚟到今时今日呢，头先佢最尾嗰几句呢，喂，嗰种辛苦讲出呃鬼啊，你咪话冇乜所谓呢，我觉得佢更加似系话俾琴日即系某啲高官听咧， 做咩啊？ 你咪话、你咪话冇乜所谓先得噶。 边个先？琴日好多高官出嚟讲嘢，我觉得好多嘢都好有所谓噶。 系咯，即系因为即系想等佢哋知道咧，其实晏昼搵食好艰难。 系， 即系唔系你一句就话咧，大家咬紧牙关就算数，亦都唔系话你去郊野公园就算数，系咪先？ 即系可唔可以俾一个豁免咧？真系户外工作噶，譬如清洁工友同埋地盘工人咧，佢哋咧其实有工作证噶嘛。 嗯， 咁可唔可以 show 佢哋？喂，其实我真系工友。嚟嘅咁样睇佢，我睇佢嘅装束都望到，咁可唔可以俾佢坐低咧？又真系。 我會話我明又唔明嘅，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聽到我哋十點鐘新聞嗰陣時都講啦，有好多清潔工人咧，佢哋可能喺一個嘅垃圾站嗰度咧有成100位嘅清潔工人嘅，佢哋放飯嘅時間可能都係差唔多嘅，咁佢哋可以去邊一度食飯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但如果同時間你見到咧，政府佢要話將嗰個限聚令勒到咁緊啊，又明嘅喎、如果唔係你見到咧，即係譬如又琴日有呢個建築公司群組，咁啊都十幾個嘅朋友嘅，佢哋就係咧因為一齊食。饭喺公司入边有啲人又冇戴口罩啦，各样嘢嘅话咧变成咗一个群组，亦都有传播去到即系第二代佢哋嘅屋企人都受感染啦。咁亦都有担心到咧呢班建筑公司嘅朋友有冇去过地盘咧？有冇影响到地盘工人？其实而家佢哋都仲追踪紧。咁你见到疫情去到咁严重嘅话，唔收紧一啲嘅话咧，其实又惊更加话。长痛不如短痛都是他们另外一句金句来的嘛。 但是如果用刚才那个个案的话呢，更加解不通。因为你就是说那个建筑公司的、代表嘛。他就在 office 里吃饭嘛。 现 在你不出去堂食，你是 office 的。其实是冇分别嘅， 或者系啊，其实一早大家都咁冇分别。 所以咧，即系点解你话大家牙痛咁声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话死啦，真系唔知道我哋而家个付出咧系咪真系就有咁大嘅成果 嘅 话，真系 佢真系话最极致嗰招咪系禁足令咯，大家都唔好出街，大家都唔好翻工，咁样系咪嗱就解决到嗰啲咩？系咪 office 食饭？系咪即嗱？佢又唔想去到禁巡。讲真，我谂大家香港嘅朋友。都唔想去到，真係咁樣勒住曬咁樣。 係啊，你諗下嗱，大家喺條街度食飯啦，你話清潔工人又係啦，咁啊，我見到今日有個地盤工人咧，佢直情就話，其實咧我每一日咧最舒服、最開心嘅時刻係幾時啊？係幾時啊？ 就係食晏啊！ 佢話就係食晏咧，可以坐喺度嘆冷氣咧，食一個咧乾炒牛河，跟住嗌杯凍鴛鴦，都係想咁啫。佢話而家咧，佢要喺地盤度食嘢咧，佢話食塵定食飯咧，佢都唔知道。 尘滚滚嘅， 其实上个礼系 地盘咧有嗰啲叫做货柜写字楼啊，因为佢都会有噶嘛。咁但系个货柜佢好细格嘅啫嘛。 其实都唔一定个个有噶，譬如阿田，你有冇见到？譬如我哋行上行落嗰阵时，上个礼拜广播道咧系整路噶，嗰班路面维修嘅朋友，佢哋真系唔会有个货柜俾佢哋有瓦遮头。我每一日放工我行去搭巴士嗰阵时咧，就见到佢哋啱啱就 lunch time 嘅时候，有一啲咧。就一個人，其實上個禮拜啲疫情都幾嚴重㗎啦，係咪？一個人咧就病埋一邊，可能喺個樹蔭底度揸住個飯食。另外有幾個咧，可能佢哋就玩得開心啲，幾個人坐埋一齊食。咁啊，或者食完飯啦， 其實冇分別， 其實冇分別㗎，佢哋都係冇戴口罩嘅。 乜你食飯點戴口罩啫？一定係。 其實食完飯佢哋都冇選擇戴口罩，或者講真，好多嘅地盤工人，頭先我哋講整路嗰啲咧。在他们工作的模式里面或者个习惯里面根本就没有戴口罩这回事。 所以呢我们可以呼吁第二批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呢是叫做已经良心的雇主啊、譬如我今天见到呢有新闻介绍呢有一间是旅游巴公司呢他就很犀利、他呢直情出了个 post 呢他就说淨係準外賣點算好？跟住佢就話咧，公司一早幫你諗埋啦。原來咧，佢哋就間咗咧一個個咧細細嘅房咧，佢又真係有地方喎。咁啊，然後咧有啲台啦，張台咧其實闊咧係可以坐四至五個人嘅。咁但係咧，佢話都遵守限聚令，就淨係坐兩個人啦。咁然後咧就間曬啲圍板，咁啊話咧大家。啲員工咧，佢哋嗰啲即係旅遊巴司機啊，即係我 自己公司都可以，即係變為少少嘅食堂， 就將佢變成好似一個即係飯堂俾你坐喺度食啦咁樣。咁同埋佢話咧，哇畫龍點睛就係咧，佢話有貓貓陪食啊，有隻喵咧喺張台上面啊，你諗下。几自愈啊！哇，嗰、那个元富就系再高一级， 系苦中作乐啊！ 苦中作乐。 我今朝翻工咧，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一个路面度见到咧。 其實我覺得今日嘅人流同琴日去相比，我覺得有好明顯嘅減少， 少咗好多人嘛。 係、哦因為我今日我仲早咗落樓，因為9:30之前我翻到嚟公司咧，今朝理應咧越早咧就越近咧翻工嗰個黃金時間嘛。路面嘅人理應係越多嘅，但不論我喺路面上面啦、交通工具上面啦，我覺得少咗。我覺得可能你頭先話良心僱主都有關嘅、 哦， 有啲嘅僱主都會可能係諗到就係、是，哇！即係。你哋點食飯呢咁樣咁諗唔到嘅話，咁不如就再多啲朋友可能要在家工作啊咁樣。可能呢一個都係政府嘅呼籲嚟嘅。 哦，講起在家工作都可以講下啦。其實咧喺外國好多嗰啲科技公司，例如嗰啲大品牌啦、，Google 啊、蘋果啊、Facebook 啊，原本咧都已經講咗話，所有員工咧，你哋咧可以彈性處理嘅，即係你嘅工作啦，可以在家工作去到今年年尾12月31日嘅。但係琴日就前日就發咗個公佈就話， 好誇張啊！ 不如咁啦，都係危險嘅，不如我哋新年到你哋在家工作到咗出年6月30日啦，咁樣。 仲有額外嘅津貼喎、 啊， 即係如果你要買多啲嘅 1000美金嘅， 係啊，你要買部新電腦啊，定咩啲嘅器材方便你喺屋企度工作嘅話咧，公司幫埋你咁樣。 主要係睇到出年6月30日。 你哋流咩口水啊？嗰、那個外國科技大公司先有㗎。 哦，阿田，你今日在家工作係咪想拗津貼先？ 你想买咩装备啊？你想买咩装备啊？真系好啦，新闻之后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慧醒表示，政府禁止食肆堂食，令中式酒楼如同等死，因为中式酒楼甚少经营外卖。现时酒楼东主正积极同业主商讨，希望可以减租，又形容今次疫情的影响比去年的社会事件更严重。杨慧醒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最担心是疫情持续到九月旺季，业界将损失惨重，届时将可能有2000至3000间食肆结业。对于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政府考虑将立法会选举延期1年举行，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有国家包括南韩在疫情下亦成功举行选举，加上近期举行的民主派初选亦没有感染群组出现，认为可以采取多项防疫措施，包括延长投票时间和为正被隔离的选民安排邮递方法投票等，认为政府延期的理据薄弱。他说立法会选举相当重要，认为要借选举解开现时的政治死结。黄伟豪认为即使选举押后一年，对建制派选情未必有帮助，亦有机会令到香港被加大力度制裁。他认为现时民意和经济无关，即使一年后本港经济转好，不会令民意转变。红十字会表示，现时本港血库存量相当低，即是剩低大约3至4日的容量，重申捐血过程安全，呼吁市民捐血。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李卓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每日大约有260人捐血，较之前每日大约500人低，主要受疫情影响，市民多留在家，流动队方面亦几乎完全暂停。早前有確診者曾經捐血亦有影響，但他重申有關確診者的血液樣本並沒有新型冠狀病毒，很大機會是在其他時間感染，而紅十字會亦做足安全措施。他說預約捐血會較節省時間，紅十字會的智能電話應用程式亦能夠預約，可以選擇較少人的時段前往捐血。在台北，李登輝前總統入住的醫院否認網上流傳李登輝病逝的消息，澄清李登輝身體狀況雖不理想，但目前仍然在醫院治療。 98岁嘅李登辉今年2月因为饮牛奶逐亲，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寻日网上再次传出佢病情恶化同埋病逝嘅消息，大批传媒喺医院外等候。院方今早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指李登辉身体状况确实不理想，但未到外界传闻嘅程度，有最新情况会向外说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建军亦否认李登辉病危嘅消息。蔡英文总统同副手赖清德上周前往医院探望。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8点，升126点，成交金额3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4点，升2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0.5跌3元，中芯国际27.4升1元，阿里巴巴243.4跌咗1.2，美团点评193.4升2.4，药明康德111.9跌2元，汇控35.5升7毫，药明生物157.3升7.3。康熙诺生物239元升1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8，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9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45美元，卖出195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丁九桥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坏车咧，仲系未拖走噶，咁而系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啊，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坏车未拖走，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出旺角，近住塘尾道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仲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睇下啦。 艺津文凭而家可以去院校报名啦。 抗疫尚未成功，英雄仍需努力，继续出手再嚟拍片救地球。今次齐齐召集人类的好朋友 宠物， 齐齐拍拍拍拍， 用拍片为世界注满正能量。快啲拍低你宠物之盟自 Q 的得意片段，上载到 rthk.hk/31cares。 大家仲可以得到感谢状同埋独家纪念品一份。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呢位拍档咧屋企而家就冇咗工人姐姐，佢同佢太太嘅选择嚟嘅，其实都过咗一段时间，仲要喺疫情底下，其实呢一个选择佢自己觉得系咪一个开心同埋正确嘅选择嚟嘅咧？等佢讲下啦，曾志豪。 系咪开心同正确？我哋如果以一个整体大局嘅结论嚟睇咧？佢起碼唔係傷心同埋錯誤啊，係啦，我哋講嘢好小心啊。佢起碼唔係令到你傷心同埋錯誤，但係點解我都會咁猶豫呢？因為譬如當我琴日已經做完咁多嘢，仲要望住又要掃地啊、吸塵啊，仲有個抽嘢嘅時候咧，你都會忍唔住想問一句：此刻你在何方 ，Mary 啊？佢咪翻咗去家鄉咯，我明噶啦，自食其力，自給自足，自己照顧自己啦，香港人。琴日咧，我就發生呢一個咧揾人傾偈大事啊，我就咧揾翻我啲 friend 咧，就大家冇得見面啦，就心聲也知曉，打個電話通通信啦。其中有一個朋友咧，之前我都有講過嘅，就話咧佢因為有啲事咧就去咗台灣，咁啊因為要隔離啊嘛，咁啊仲有幾日咧就出關嘅啦。咁我琴日特登打去問佢，喂點啊強，你而家狀況如何啊？我仲同佢講咧話，喂有冇豔遇啊？人哋澳洲嗰度呢啲防疫酒店咧。佢冷冷一個盆一盆水潑過嚟，佢話有鬼用咩？冇可能啦！佢話而家台灣嘅防疫係好嚴噶咁樣。我話究竟有幾嚴呢？啊！佢又講咗經歷俾我聽咧，咁啊可以同大家一齊了解一下，究竟喺唔同地方，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特首唔同啊嘛。咁人哋嗰度嘅防疫係點樣做嘅咧？佢就話咧，佢就一路都係拗喺酒店度啦，冇得出去啦。咁啊佢話嗰個嚴密情況咧，就係、是、原來台灣咧就係利用嗰個所謂檢疫人士手機嘅 GPS 信號咧，去偵測佢嘅位置，究竟你係身處邊度？嗱，你可能聽到咧，你會以為。好流啫，其實會唔會你走咗佢都唔知噶 ？GPS 有誤區噶嘛，範圍好大噶嘛。好啦，佢嘅經歷係點咧？佢話有一次佢咧就坐喺即係酒店嘅窗邊嗰度啦，哇！遙望出邊嘅景色，喺度玩手機，突然間咧就收到佢哋台灣政府嘅一個訊息。個訊息係咩咧？你好，你已經違反咗台灣當地嘅檢疫條例，因為你而家並沒有身處。你嘅隔離酒店，你已經離開咗呢一個範圍，我哋要依法咧向你徵收咧唔知幾多錢嘅台幣嘅罰款咁樣。哇！我 friend 就嚇到咧，佢以為咧係咪收到猜猜我是誰嗰啲詐騙電話啦？咁但係咧呢啲唔講得少啊嘛，佢就即刻咧即係用翻嗰個通訊方法咧就回覆翻對方嗰個政府機構就喂唔係、哦，我人而家仲喺酒店度，我冇離開過範圍咁樣。好啦，咁呢個澄清點樣可以得到呢一個結論咧？就係、是。政府咧，台灣政府啊，原來第一時間咧就點啊 ，call 嗰間酒店，就叫嗰間酒店咧用佢哋嗰啲內線電話咧就打翻上去間房度揾我阿強嘅，咁啊呢個最直接嘅方法嚟噶，嗰度連連呢度一接咧就證明咗佢個人咧冇離開過酒店範圍，嗱咁啊件事啊真係解決咗啦，對方就打咗 room 即係打咗個電話上嚟，咁嚟到呢一格咧，首先你已經可以發現，喂原來人哋嗰個防疫真係好嚴嘅，佢個 GPS 咧。佢真係會隨時 check 到咧，你有冇離開嗰個住所喎？係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佢明明喺酒店裏面㗎嘛，點解佢會以為出咗去呢？原來咁樣嘅， 因为呢佢估计呢就係佢哋嗰个网络供应商呢可能嗰啲信号唔稳定啊。头先冇有误区㗎嘛。佢坐咗窗边可能呢竟然嗰个范围呢就以为佢离开咗酒店出面啊。咁所以呢先至会有呢个误会。但呢个误会嘅背后第一真係严到咁囉。佢一发现你个 GPS 信号有异样出咗去佢哋嘅指定范围呢嗰头即刻有人嚟揾你㗎啦。冇机会俾你遁形啊！真係嗱，呢、這个就真係虽然搞错咗，但就好严嘅。好啦，然后第二系咩呢？佢唔系淨系话搞错咗就算数嘅，亦都唔系淨系话叫酒店打翻嚟 confirm 就算数嘅。佢话咧，佢仲收到台湾政府嘅电话，同佢讲咧就话对唔住，向你致歉，我哋搞错咗。原来你咧仍然就喺酒店范围里边嘅。哇！我个 friend 听到咧有台湾政府同佢讲对唔住咧，好感动。佢直情同我讲咧，佢就话几耐冇听过一啲做官嘅同你讲对唔住先得噶，唔好话佢搞错定你搞错啊，冇人错噶，系咪先？然后呢他说呢台湾政府呢那些官员呢还会有跟进的。他就说了你可不可以提供呢你那个 电信业界的那个供应商的名字给我们。因为呢我们会要求他改善或者加强他们那个呢网络发送的功率。等这个误会呢不会再发生。天啊我的朋友听到这句呢直情是觉得不可思议。他不单止认错他还会改过。佢唔会有呢件事呢哦咁你呢件 case 搞掂咗咪算数囉。喂佢要解决喎佢要諗办法去令到呢呢个重复犯错嘅机会呢係杜绝佢喎。所以呢就有埋呢一个后着。咁成套嘅包抄措施做咗出嚟之后咁我諗你终于都明白啦。点解人哋嘅防疫会做得咁好咁稳健同埋啊点解佢哋嘅态度真係同我哋语别不同嘅。不过我都明嘅好似蔡健医生话斋咁可能係因为特首唔同囉。风头火势，唉，今日佢都着到红当当，唔知道可唔可以令到鸿运当头呢种气氛都影一影、照一照，令到我哋香港都早日啊重见红日咧吓。唉，靠你啦！不过佢块面又黑咗啲，唔紧要啦，唔紧要啦，知佢咩啊？黑里透红啦，都系好嘅，都系好嘅，靠你啦，黄耀祖。 其实坚系因为咧。见到唔同嘅新聞啦、啊、心情太低落嘅关系呢我真係决定咗望一望佢令自己开心啲。香港人真係要搵唔同嘅办法令到自己有多啲正能量。唔怕搵唔到嘅话我哋节目呢三个钟头我哋三个为你带嚟更加多嘅正能量啊。今日呢睇到一单新聞。其实我睇完之后第一个感觉就係、是、喂真係要讲声大佬。咩年代啊？点解仲有啲咁样嘅新闻出现嘅？话说就系咁样嘅，人民力量嘅陈志全议员咧，早前咧就向呢个工联会嘅郭伟强议员啦，提出咗个私人检控嘅，就指控咧就阿郭伟强议员啦喺五月初啊立法会内会主席选举嘅期间咧就从后啊拉跌咗佢，所以咧陈志全议员咧就用一个私人检控嘅方式去提告。嗱，理应琴日已经提讯噶啦，法庭嘅 case 嚟嘅，我哋节目咧。就唔会去评论啊，各样嘢咁嘅。不过反而阿被告咧，阿郭伟强议员咧，琴日咧就透过咗呢个 Facebook 直播去评论事件，并且多次啊，佢用一个暗嘲嘅形式啦，就帮阿陈志全议员咧，就根据住佢嘅性取向，就改咗唔同嘅花名，咁都几尴尬同埋丑样嘅。所以咧，我喺节目里面咧都唔讲嗰啲。花名是什嘢嚟噶啦？咁 佢真系花名嚟嘅。 咩啊？ 系一个花 的 名字。 同花有关的系啦、啊。究竟几时开呢系咪啊？系咪啊？即系我哋细个有讲起过噶嘛？系咪 ？Whatever 嗱，佢点去 name 人哋咧，我就唔讲啦吓。但系咧，呢件事件咧都得到大家几多唔同嘅讨论啊吓。陈志全议员咧又回答翻即系记者嘅访问嘅，佢就系话咧，其实咧，首先，你。帮我改花名是不会令我难堪的，但是如果用一些字眼去攻击一些同性恋者的话，他觉得会不会带来了一个仿效的作用，令到更加多人去攻击去嘲笑一些小众的朋友，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错的示范来的。咁當然啦，阿郭議員咧亦都有唔同嘅回覆咁樣啦嚇，咁好多就牽涉到佢哋嘅法庭嘅內容啊，嘅 case 啊，所以我就唔講啦。但我頭先一講，我就會睇到呢單新聞，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喂，咩年代啊？其實 我自己咁谂嘅，人有唔同嘅分类，但其实嚟到呢个年代，难道性别、你嘅肤色、你嘅种族、你嘅外形、你嘅性取向各样嘢，系代表住一个人系好定系唔好嘅咩？其实我谂大家尤其是过咗呢几个月啦，见到咧好多黑人平权嘅运动，大家都会更加见到，其实唔同嘅种族啊、唔同嘅肤色啊、唔同嘅性取向、唔同嘅性别啊，乜嘢都好啦，其实唔可以评论一个人嘅高低嘅，反而如果你品味嘅低，你人格嘅低，你嘅表达嘅差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同心态有关，代表住你一个好人，抑或一个冇咁好嘅人，呢样嘢反而系更加突显啊！呢、這个年代我估即系好靓咁讲，你先仲帮人改花名嘅啫，仲要系呢个世界发生咗咁多事，如果你都仲选择用人哋嘅性取向去取笑别人，改花名，觉得自己威嘅话，我谂呢一个。同你嘅品味都好有好直接嘅联系啊吓。 朋友都说你为了他心醉像个木偶，任谁力劝亦无力可拯救。我想到他比谁也更清秀，我不看一眼，绝对不肯走。谁在此刻跟你成为密友？明白事实已经不能补救，我恨我尚要看清楚对手，难以见谅你太没有要求，感情红灯后。顺势遇到他的温柔，盲目地接受。你说今后无人再动你念头，明日我便会自由，而我想冷笑就交他比我丑。但竟可偷你走，内心松口气，不用再忍受。若觉得他也算世界独有，但我怎可看着你白首。何解你厌旧爱身竟也没有内疚？若谁令你突然学懂偷走，我知道他必然有点优秀。我输了所有，但说不出口，心找一个堂皇藉口。其实渐渐化妆不停加厚，看着镜外我更加的颤抖。唯有怨恨你太没有要求，感情红灯后，顺势遇到他的温柔，盲目地接受。你说今后无人再动你念头，明日我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啊！ 你做咩咁细声？ 做咩扮娇地啊？你 冇啊，我冇啊！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瘦眼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你想讲咩啊，肥妹仔？ 我想话咧，我哋咧有一句说话咧叫做同性相拒，跟住系咩啊？ 异性就相吸。 啊， 真啲講錯咗， 係啦， 係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嗰啲小科學實驗喎、 哦，好啊，好啊，好啊， 好簡單噶咋，屋企咧應該裡面不過有樣嘢可能要買嘅，番鹼啊，你哋有冇用番鹼噶？ 我有用番鹼，因為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做嗰啲咧自己打嗰啲番鹼出嚟咧、 啊，自己手足、 啊、 手工做嗰啲啊！ 我好威啊！我有啲朋友咧整咗啲好靚嘅番鹼俾我啊！我有用噶。 啊，咁啊，瘦番茄咧？ 你讲咩话？ 佢冇听你讲嘢、啊。 因为你知唔知？因为你知唔知头先咧，我谂紧啊，你嗰句咧好似唔啱我哋。 同性相拒。 应该系同性相拒，异性相吸、啊。 佢头先系咁讲。 我头先系咪都咁讲？ 系啊，异性相吸咯、 啊。 你冇 有错啊，我自己惊错咗，系啊，你继续讲啊。 好啦，咁咧，我哋今日有个小实验咧，就系睇下究竟佢哋嘅关系咧，系边个会跟住边个咁样。 边个会跟住边个？ 番茄跟住边个番茄？你讲紧咩啊？ 唔系嘅，我哋咧有几样嘢嘅，不过我想话俾所有出面咧，话俾你哋听咯。我出面咧开始阴天啦。 哦，好啊，但其实我而家我哋两个喺直播室里面咧，系完全未明白你呢个实验系做啲咩，即系我要准备番茄同埋、 然后将佢抌落地下， 然后弯腰执佢。但其实有几样嘢嘅，好简单， 深深 我哋要牙签啦， 牙签， 一盆清水啦， 系、 一嚿番茄啦， 系， 同埋一粒方糖。 方糖，咁究竟呢、這个 牙签、方糖同埋 清水， 清水。 但我想问呢个测验究竟系做啲乜嘢噶？ 呢个测验咧就系话俾你听，有啲物质咧，哦，原来佢系会吸引人噶，有啲物质咧佢就唔会吸引人噶。 好啊，我都几期待啊，系点样做嘅咧，肥妹仔？ 咁你先咧就将一盆水，一盆，你嗰个盆咧要阔啲噶吓， 即系洗脚嗰啲系嘛？ 阔面嘅系， 洗脚盆嗰啲。 系啦，阔面啲嘅，咁样咧，咁跟住咧就再清水落去啦，咁摆地下，你唔好喐佢噶咯噃， 知道？ 唔喐佢，即系唔要有波浪嘅 ，OK？ 咁跟住咧， 要水平如镜。 系啊，好叻啊，好叻啊，水平如镜。OK， 咁跟住咧，你就将轻轻将嗰啲牙签咧轻轻摆喺个水面度。 哦，系 ，OK， 系啦， 等佢唔好沉嘅，要平放喺个水面度。 好叻，好细眼仔。咁跟住咧，嗱，咁呢个实验咧就系讲紧嗱，跟住咧你又摆粒方糖咧，就喺个盆远离嗰个牙签嘅位置。 哦，究竟咧，我想问个方糖摆咗落嗰盆水度咧，系会沉定系浮噶？ 定系喺个盆出边噶？ 唔会溶嘅，因为冇热力啊嘛，系清水啫嘛。 哦、okay ， 所以摆方糖落去比较远离牙签嘅位置。 Okay， 好啦，呢个系一个实验啦，摆咗先。咁、我而家就问下大家问题咯。 好， 另一个咧就系牙签一量咧摆喺个水上面，咁啊唔好沉。咁啊，跟住咧就将嚿番茄咧摆近啲牙签嘅位置。 系 ，OK， 即系咁佢会沉落底。 番茄会沉嘅喎，佢咁重系咪？ 系啊系啊，番茄会沉落底嘅，方糖都会嘅。 Okay。 好啦，而家就问下你哋啦，你知唔知边一个牙签系会跟住嗰嚿物品咧，系会移近佢嘅？ 即系一个就哦，其实简单啲，一盆水里面就系牙签加番茄，一个就 系 牙签加方糖。 系啊， 你觉得两盆水嚟噶？ 两盆水嚟噶、 哦， 你觉得个牙签会跟住番茄定牙签会 系 咪啊？ 啱啊，其实系，不过咧就系讲紧方糖比个牙摆喺牙签比较远啲嘅地方，即系距离远啲嘅，番茄咧就近牙签嘅咁样。 哦 ，OK OK， 咁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啦，你觉得边一盆水嗰支牙签咧就会跟住个番茄，定系跟住粒方糖走嘅？ 摆咗嚿番茄落去之后咧，有啲乜嘢变化？ 系啊， 好，你估下先啦，不如阿秀恩茄， 牙签会跟住佢两嚿嘢走噶？ 系啊， 咁我谂系 方 糖啦， 我番茄 咩叫番茄啊？我拣支牙签会跟住个方糖啦。 因为我觉得咧，嗰啲牙签个人都好浪荡，好荒唐啊！佢中意呢啲比较荒唐嘅生活。 我估头先因为你讲嗰个规矩嗰阵时咧，就话咧，同埋话咧番，我想讲番茄，对唔住，番碱咧要同荒唐咧摆远啲嘅，所以我觉得咧要有更加明显嘅效果。所以咧，你摆咗个番碱落去之后咧，荒唐咧就会唔知点解跟住个番碱黐住 佢。两盆水唔关系嚟噶，一盆水就牙签加荒唐，一盆水就牙签加番碱。他们不会捞埋三嚿嘢噶， 好乱啊！我唔讲。 其实你今日呢个实验是 listening test 嚟噶， 系啊！ 你令到方糖啊，唔系你令到黄耀细眼仔答唔到问题啊！真系，我买方糖。 好啊，咁你开股嘅时间关 系。系啊，咁点解你会拣方糖啊？其实嗰个原因唔啱嘅，因为你话佢方糖。 系啊，但系时间关系，你解释啊。 唔好意思吓，因为咧，其实咧系摆喺方糖咧，虽然摆远咗啫，但系牙签咧竟然会跟方糖走噶。 原因 是什么？就是因为方糖呢它有窿窿的嘛，它不是物质的嘛，它呢所以它会吸水的。咁佢当个方糖落喺水里面呢，佢就会吸水呢，咁水里面咪有水流囉。咁有水流嘅时候，嗰啲牙签就自然跟住个水流嚟行㗎啦。 咁番碱呢？ 而番碱呢，佢呢当佢放入水面嘅时候呢，嗰、那个水盆边嘅表面呢已经有张力比较强啊。所以呢牙签咧系会咧唔会，因为佢个张力强就会弹走牙签啊，所以牙签系会远离番碱噶。 咁同同性相距、异性相吸有咩关系咧？ 哦，我做个引子啫。 岂有此理！我都话噶啦，同个水流有关，同物理个张力有关。 讲新闻嗰阵时， 救命！我唔同你玩，我同你讲拜拜啊！ 所有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但英方受个别国家的压力和胁迫，实际上是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对中国企业进行歧视。蓝通文说，英方将会密切关注香港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强调中国必须在包括新疆在内的事情上履行国际人权义务，重建同国际社会的信任。他又说，双方同意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合作。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中国同欧盟将会加快谈判，以便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中欧投资协定。刘鹤同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布洛夫斯基共同主持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施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欧又同意进一步合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会加强在疫情防控、疫苗研发和专业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亦都会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贸易。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5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44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2点，升2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0.5跌3元，中芯国际26.9升6.5，阿里巴巴242.6跌2元，美团点评192.6升1.6，药明康德111元系跌3元，汇丰控股35.35升5.5，药明生物155.4升5.4。康希诺生物242.6升22.6，斯摩尔国际39.6跌6毫，中国建材11.02系升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18，瑞士法郎8.447，澳元5.556，加元5.799，新西兰元5.161，欧元9.092。 每百日元兑港元 7.378，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90.3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479 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8,03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8.76 美元，卖出 1,949.8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的坏车拖走了，现在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去红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金鱼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小白爸爸。是时候戒烟啦。 点解呀欧仔，我好烦啊。 疫情底下呢，如果做爹哋妈咪食烟呢，应该啊趁机戒埋烟。因为飞沫啊可以透出嘅烟云呢传播到六尺咁远添啊。 吓、啊、去到咁远嘅咩仔。 係啊，所以呢立下决心戒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跟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家的。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肖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风骚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我哋讲下天气先。 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今日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曾志豪同黄耀祖，同仲有封烟嘅桂花田。早晨， 早晨。 系啊，你啲番碱啊、糖啊嗰啲，你执翻好未啊？你妈妈系啦，你个女啊，头先搞到乱糟糟啊。 咪得闲喺屋企，咪同啲仔女玩下咯。 哦，系咩？哦，你明个实验咩？头先？ 明啊，咩唔明啊？ 你 都有个女噶，你做咩唔同你个女试下做呢个实验啊？咁 我要揾荒唐，你明唔明啊？ 你个人都好荒唐 啊，系 啊， 系 咪先？ 荒诞添啊！ 即系唔系屋企个个有荒唐？嗱，荒唐究竟系咩？可能啲细蚊仔都唔知。 鲗鱼涌站隔篱咪有咯？ 哦，系咩？ 系、 哦、 啊，鲗鱼涌站隔篱就系太古站啦。 啊，系啊。 真係笑話。 誒，苦中作樂要㗎啦。係 誒，咁又啱，苦中作樂要。同埋咧，我諗咧喺疫情底下咧，有陣時我哋更加要懂得去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 OK， 唔單止邊度拗到最多嘅著數，同埋個衞生情況都好講究。所以呢個題咧，呢單新聞咧，即係要問一下桂花田 咩 作為街市嗰個權威啦。 做咩衞生你唔問我？ 点解卫生问你啊？你又答下。 如果卫生你哋唔问我啊？ 你讲下点解要问你啊？ 我本身嗰个卫生标准啊。 咁样讲一世。 我嗰个卫生标准啊，如果我都觉得我唔敢去嘅话，就真系好有问题啦，系咪先？ 因为呢一个咧系同街市发生嘅嘢，卫生咧唔系最直接嘅，系同紧啲钱银有关系嘅。咁啊，梗唔系问我，同埋唔系问阿豪仔，你问阿田啊，系咪？疫情底下你去街市买餸嗰阵时咧，会唔会用多咗八达窿呢一个方法去俾钱咧？阿田？ 冇啊，都系 都系冇嘅，因为街市佢哋冇提供呢个付款嘅方法定系乜嘢？ 我好似嗱，我唔知有冇，因为我自己去嗰个街市，好似我又唔多各有啦吓，可能佢有我唔知啦。咁但系我就有会咧，譬如每次会预我用100蚊买餸咁计啊吓，我就会使晒佢100蚊佢咯。 O K， 咁我就唔会将嗰啲钱再放入袋咯。总之我拉住100蚊攞咗出嚟，跟住咧嗰只手咧打住钱嘅手咧就不停咁用晒个位置。 系，但系其实最实际咧都系用八达窿就可以 少咗啲 店咯。 其实系噶，而家好多咧。咧嗰啲鋪頭咧，不論即係唔好話街唔街市咧，其他鋪頭咧都話都係講緊啊，防疫好緊要，就係盡量用電子貨幣咁樣嘅，即係話要你用八達通或者用信用卡啊，其他支付寶嗰啲咁樣嘅會。 我自己有一個朋友，我覺得佢個方法幾好，佢話咧，因為咧就係話去街市都未必每一個鋪頭嘅都用八達通俾錢噶嘛。 哦，口數唔俾錢， 呢個你咁面皮厚，你先至會噏得出嘅啫。 阿強月底簽單啦，攞兩棵雞啦， 一次過計， 一次過計。喂，五条萝卜唔系攞鸡啊嘛，月底先找啦， 系条大根之后先至计啊，系 咪咯？ 唔系佢咧就攞一个信封啊，佢话佢就咧永远咧找足嘅钱 咧，有冇糖同埋 佢就系喺咩啊？冇啊！大家禮事嗰、那個叫吉兒啊，知唔知啊？ 你攞信封 嚟講噶， 你攞信封嚟裝錢喎、啊，大佬啊！ 咁唔係裝一蚊啊嘛，大佬，佢講緊咧，即係所有咧會往來嘅錢，譬如我呢一檔，我找咗啲錢就擺咗呢個信封入邊度，去到第二檔咧就只會喺呢個信封裏邊攞翻信封入邊嘅錢咧去俾錢，佢話咧就唔會同佢平時會使嘅錢會撈亂啊。總之呢個咧就係街市專用嘅銀包咯，其實就好似咁樣。 嗱咁啱我就得意，我都覺得幾好，因為點解咧？早兩日咧就去咗銀行。攞咗啲錢啦，咁跟住咧嗰個職員就 你攞咗幾多錢啊？ 總之佢要俾個信封我啦，咁樣。 哇！富貴啊，做咩？你做咩？ 係咯， 就唔係富貴要賺。 唔係啊，佢加咗佢加咗5蚊啊，買多個信封啊。 係啊，做咩啫？喂，講嗰啲啊，我覺得新聞一啲都唔有趣啊。 之前使大眾號啊嘛，你明唔明啊 ？OK， 所以大眾號就問銀行攞信封噶啦。 係咁，跟住咧， 你同打劫冇分別喎。 佢攞錢去找卡數之類嗰啲啊， 咁樣跟住咧，咁啊嗰個姐姐就啊，使唔使俾個信封你？我話好好啊，跟住咧我就覺得，咦呢、這個信封幾好使喎，可以將我嘅錢咧就擺曬裏邊咧，所用我就唔使掂其他嘢咯，就呢個就真係我覺得幾好喎、啊、呢、這個方法。 我都係直接用翻頭先啊，唔係我會用翻阿肥妹仔教裏邊嗰個道具咯， 攞啲牙籤， 唔係攞番梘嚟洗咪 OK 咯， okay, 即係其實清潔翻咪得。但係你嗰單咧就因為八達通咧，佢有出事啊嘛， 係啊，呢個八達通出咗。是啊，話說個新聞係乜嘢咧？就呢、是、個太和街市有一位嘅朋友啦，佢就去賣去咗一個咧專係賣呢個釀魚肉食物嘅檔口嗰度咧，買咗40蚊魚肉咁樣，跟住咧佢就因為都係衞生嘅情況咧，佢就決定，咦有得用八達窿俾錢喎，咁佢就決定用八達窿俾錢啦咁樣。但係咧遇到個情況，唔知阿田有冇遇過？佢就話咧，檔口嘅八達通嘅顯示器咧就只係對住收銀員，所以咧我哋呢啲嘅顧客咧係唔知會。被扣咗几多少钱嘅咁样？ 哦，咦，其实唔啱嘅喎，应该系对住客人俾人哋望 嘅 喎。 我会话其实而家大家都几多少用唔同嘅即系呢啲嘅电子货币去俾钱啦。通常扣几多少钱啊？各样嘢咧，第一样嘢扣几多少钱嚟会见到嗰个显示器啦。第二样嘢咧就 系 会有一张嘅收条俾翻你噶嘛，即系嗰张嘅 receipt 会即刻见到。扣咗几多少钱？可能你个八达窿仲剩翻几多少钱？呢啲会见到噶嘛咁样。咁但系咧今次个事件咧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個八達通顯示器咧，淨係對住個收銀員啊。咁咧呢個事主已經覺得啊有啲怪怪咁樣啦。之後咧佢再要求攞翻個收據嘅，收銀員開頭話。 有收據提供，但最後咧個結論就佢搞咗好耐啊，就話誒冇咗個顯示啊咁樣，佢就咧叫咗呢位嘅事主咧，不如你去街市服務中心嗰度自己查詢一下啦咁樣。 係， 咁呢位事主咧真係有聽佢講咯，就去到呢個服務中心度啦，但嗰邊嘅服務員咧就話嚇冇得查詢翻餘額嘅服務係點嘅喎。 係， 但好彩呢位事主咧佢繼續向前行， 冇放棄啊佢， 冇放棄。 咪佢系咪走咗去？系咪嗰个叫做地铁里面有个机咧，可以查询地铁嗰个服务啊？ 呢啲即系呃唔到阿田啊！你去翻呢个港铁站咧，有呢啲八达通嘅查阅机噶嘛？佢就可以将你咧之前嗰十次啊，你使咗几多钱啊，各样嘢就会显示翻出嚟。佢就发现啊，真系啊，头先嗰个档口明明买40元鱼肉啫嘛，佢揿掣嗰阵时扣咗佢92元，足足咧扣多咗52元，所以咧佢攞到自己呢一个嘅即系真凭实据实据。之后咧，佢就翻返去街市就同翻嗰个收银员讲啦，咁样啊，即系喂，你系咪真系收多咗我钱啊？我揾咗噶咯，你真系收多咗我52元，我冇睇错咁样。 系 最后尾， 咁口咬同鼻咬，因为嗰个人咧，即系个档主咧，佢睇唔到噶。 啊，咁你可能可以影翻一张相，你要影翻嗰个查阅机啦。我唔知道嗰个查阅机有冇得 print 翻一张嘅收据出嚟咁样。 系， 你之前影相咯， 系啦，即时影相都一个证据啊，系咪？跟住佢话咧，咁后屘嗰个嘅街市嘅铺头咧，系好顺摊咁样咧，就俾翻嗰个中间个差额佢。52元，但佢咧就特別咧就要將呢件事擺咗上網，同所有嘅網民去分享。佢就係話，如果你有陣時即係多咗用呢個八達通俾錢，但究竟你又知唔知道原來你係俾人扣咗幾多少錢？你有冇真心留意到嘅咧？我覺得呢個都真係值得幾警世啊！大家要留意多啲。 記唔記得我哋好耐之前咧就話便利店啊，嗰陣時佢哋試過出蠱惑啦，就係、是、話你諗住可能買包紙巾咧，佢咧就會咧搭咗包煙咧嘟埋出嚟，跟住收咗你錢。 嗯、 但你 自己袋咗包煙。 係啦，你唔懷疑噶嘛？如果咧你發現咗咧，佢先就話哦，可能係上一手客人啊，唔知點樣撳多咗啊，或者。咩咧？先至会话唔好意思退翻钱俾你啦，咁样。 嗯， 咁即系其实都系同一路货色嚟噶。如果你系用电子货币去俾钱嘅话咧，你往往就可能会俾多咗咧，你都唔觉意 疏忽咗啊！ 因为我嗱，同埋咧，我发现咧，唔好话街市，我少去啊。便利店咧，佢个显示屏其实佢系有向出去嘅，不过就咁样。你有冇成日都留意咧？就系话你去 cashier 嗰个位度俾钱咧？佢成日好多部八達通機噶嘛，成日又左又右咧，你都唔知篤邊部嘅。佢成日都話：喂，呢度俾錢啊，呢度。咁咧，我有幾次篤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個顯示屏咧唔係最對正你嗰個位噶、 啊。 我呢度篤咧，我話其實喺邊度顯示咁樣、 啊。 你可能咧，你要行過少少都係有嘅。你行過少少咧就會望到。咁但係咧嗱，如果你電光火石。你又唔係特別想去留意咧、 嗯， 你舉頭就想望明月，如果你望唔到就算數噶啦嘛。我有好多次都冇望到噶。 啊，咁你有冇攞翻張收條啊？嗱，嗰張收條咧會見到你即係使咗幾多錢今次咧，同埋嗰個餘額係幾多錢嘅有？ 你有冇 check 啊？ 我有啊， 我少 check 噶。 嗱，我都唔係次次有嘅，講真，我真係一個咁精明嘅消費者，我就唔使攞呢單嚟同大家分享啦，係咪先？即係互提啊嘛。 佢要搏一搏咯，好明顯就係、 是。我會又是你，即係有陣時只係自己衰嘅，可能係買粒糖。 你點去 check 啫？你買條香口膠咁得一條數嘅啫嘛。 你嗰、那個數嗰、那個香口膠或者糖係事少，但可能佢篤你是篤你嗰個數大 啊。我知啊，我知啊， 係啊。 所謂你冇懷疑咧，就係話你買條香口膠咧，你唔會諗咁多睇咁、多嘢噶嘛，係咪先？ 我自己咧都會，因為我見到橫掂你嗰張收條咧，我要唔要都好，唔係環唔環保啊，佢都會 print 有一張收條出嚟。我而家我會攞翻嗰張收條，我會睇咯。 係啊， 叻咗啦，真係跟得我多啊，真 係。我俾呢個 credit 你啊，因為真系咧，最近呢一阵子咧，用呢啲电子货币咧好多啊！即系因为唔想用咁多现金嘅找续啊嘛，用多咗嘅时候，发觉咧，哇，原来嗰啲钱嘘声咁去噶喎。咁有阵时睇翻都系啊，就算系啊，我系会咧，因为我啲大数就乱啫，我呢啲小数系相对地精明的。 哦，你大数同小数嘅定义系点噶？ 即系嗰啲，譬如我去超市买嘢嗰啲咧， 就是、大数嚟 嘅，呢啲系小数嚟嘅。 小数， 你去成日会话咧， 买楼咧嗰啲大数定小数嚟噶？ 买一件就几多钱？你加几多？蚊有第二件嗰啲嘅，我会成日当佢嘟嘟嘟逐件去嘟嗰阵时，我会睇清楚你唔系真系扣紧有冇减价。 有啊有啊， 因为超市真系成日都错噶，我想讲佢真系有少少呃人嘅嫌疑嘅，明明我先至特登 买 两嚿啫嘛， 俾嘟咗六样。 同埋就算系啊，因为我买嘢，譬如我就算买同糖都系得10元啦，明明嗰度写住特价9.9咁样，佢嘟可以嘟咗变咗16.9噶，即系呢一啲咧，我系会留意，即系大数都系嗰句啦，我系比较论尽嘅，细数呢啲我会睇。同埋咧，呢摊新闻咧， 同有钱人一样。 系嘛？所以我成为一个败家嘅人，呢个就系原因咯。同埋咧，就有啲网民咧就提醒大家，我觉得原来呢、這、一个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唔睇收条或者你之后咧都可以了解翻，究竟有冇人收多咗你钱咧？佢就话其实你哋可以考虑用你嘅手机安装翻一个八达窿嗰个应用程式， 有 因为咁样咧方便啊， 系啦，佢话可以即刻咧就查询到个余额，有问题嘅话咧即刻咧就系、是、如果人哋收多咗钱你即刻可以同佢哋倾啊嘛。 系喂，同埋咧，你知唔知？原来有啲地方佢用八达通收钱咧，佢有优惠俾你嘅。 系咩？我唔知。 系啊 系啊 系 啊，佢用信用卡嗰啲优惠仲方便方便多咗嘅。 因为我见到咧有啲网民咧喺呢一个街市新闻度留言咧，佢就话佢阿妈咧就话咧有啲档口咧以平两蚊作为理由咧，系咁叫人用八达通俾钱噶。 哦， 系啊。 但就唔系话佢一用八达通咧就呃你钱，又唔系嘅。 哦，都有优惠。纯 粹就话咧，原来可能佢为咗用八达通咧，而家佢竟然有折扣俾你嘅。 系啊。 系啊，我见到而家有啲街市档系会有呢啲地方。 诶、好耐啦，自从即系街市都引入呢个八达通用收费嘅时候咧，咁啲街市咧都有嗰啲档口咧做将来就即系做招来咧就话如果你用八达通咧，你就会系嗰、那个譬如当买猪肉啊，俾现金可能30蚊斤，俾八达通可能25蚊斤咁样嘅咯。 系啊，嗱，总之我就想提一提大家咧，如果你真系用呢啲电子去俾钱嘅话咧，电子方式俾钱咧，有咩地方可能会容易？而有誤會咧，譬如我諗起咧，譬如你俾 EPS， 即係而家少咗啲啦，因為你大部分可能就咁用個輕觸式啊嘛。但 EPS 咧，我發覺咧，佢而家個步驟成日都係咁個。譬如你買嘢800蚊， 我都唔知幾多年冇試過用 EPS 俾錢。 譬如當800蚊啦，咁跟住會攞張卡咧，佢就同你用 EPS， 佢就話你揀户口咁樣。 係 咯。 咁咧其實嗰個步驟已經係咧，佢銀碼佢幫你輸入咗噶啦嘛。 係。 咁然後直接你就揀户口啊嘛。即係話如果咧佢撳錯，或者你睇錯，或者咩都好咧。其实如果你就直接输入咗，哦好啊，我就拣我第一个户口，哦密码1234咧，其实你就碌咗钱过去噶啦。嗱、 哦， 你冇错，你话你事后你可以睇翻单噶嘛，因为你一揿完之后咧，佢就会。 太迟都过咗数啦。 咁你过咗上嚟麻烦啊嘛，我有几次我都发觉系、哦，其实到你俾我揀户口咧，其实佢已经输入咗金额噶啦，所以咧你唯一可以做咧就系佢俾你揀户口嘅时候咧，其实佢上面有写嘅，你望清楚。顯示今晚係交易金額係幾多？係88就88，80就80咧。起碼唔好咧太順手咧，一懟個機過嚟咧就繼續揀户口咯。咁就冇咁易出事嘅。 望清楚密碼，因為你自己輸入密碼，所以你係確定你嘅成交 嘅。係啊，因為佢、哎，但係佢會方便你咧，佢真係唔係呃你，佢要端幫你撳掣噶嘛。800蚊，跟住就俾你去再去嘟密碼咁樣咯。 但我見有啲嘅服務業嘅朋友咧，佢哋係會咁噶。嗱，先生呢一度咧就係800蚊啦嚇，係啦，你即係佢會 有啲會係嘅， 其實可能咁樣做多一步嘅話咧，即係大家個心啊都會舒暢啲、安心啲咯。 係啊，所以嚇小數怕長計，佢嘟一嘟，你個心嘟嘟一嘟，究竟有冇嘟多到，有冇嘟少到 咧？我成日覺得我自己個樣蠢會俾人呃， 又冇咁講啦。 你有冇講個事實出嚟？ 係啊。沒意識，學會了蒙住兩眼，迷信煙花未散。 闭起你吧，谁合上眼？ 常靠每双手拼命做假的不买账，想在夏季那夜烛光照样，宁愿周身搬家飞到远方避世吗？回望那狮子山还是会牵挂，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瞬间花未散，没记忆学会了蒙住耳朵，派对里任意高歌，在这刻睁开眼，睁开眼，风光给失落消散，在这刻 佢提你啊，要俾钱，睁开眼，睁开眼啊！堆一堆嘅时候，你都要睁开眼啊！但系而家你出门口都要睁开眼 啊！冇错啊，即系我哋嘅小蜜蜂啊，佢咧就话俾我哋知，出面好大雨啊！我见到我自己即系面书有啲朋友都话咧，唉，都提出咗个问题。 咁点食眼啊？ 就嚟食 lunch 啦吓。 点算啊？ 今日就啱啱啊，即系 怎么办啊？ 哎呀，怎么办啊？我唔知啊，老天爷帮帮手啊！因为有啲朋友即系户外工作嘅话咧，真系会拿手唔成势，唔知点算、啊。 我有啲 friend 咧，佢喺中环嗰头翻工啦，但系佢系咧即系自己开咗一个即系小店嘅。佢真系呼朋引伴咧，佢话喂，你哋系咪真系冇地方食饭啊？上嚟我度啊咁样。 得唔得嘅先？ 喂，因为你 有冇犯法啊？冇 嘅、 這個啊， 因为你自己 office 嚟嘅啫嘛。佢家限聚令系限户外啊嘛。咁你室内嘅地方咧，即系等于我哋如果上自己办公室食饭系得嘅。咁所以佢唯有用呢个方法当系接济佢自己啲 friend 咧，就话喂，出边如果真系冇饭食咧，你试下嚟我嗰度吔啦咁样。 系我如果喺中环翻工嘅话，可能我会真系选择带饭或者自己整定一件三文治做晏都可能有一个选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校务委员会通过解雇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他今早在社交网站表示，决定向港大校监，即是特首林郑月娥，就校委会辞退他的决定提出上诉。戴耀廷说，虽然知道上诉不可能成功，但不会让林郑月娥在伤害香港学术自由的事上置身事外，大学以外势力推翻大学的决定是超然若揭，之后会否提出司法复核有待同律师团队商量。戴耀廷说，基于保密原则，他不能够公开大学的文件，但是同律师团队商量之后，他向大学提交的文件是可以公开，公众可以从他提交的文件中大概掌握争议的地方是什么。他说，虽然离开了港大的岗位，但是不会停下法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對於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政府考慮將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舉行，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 近期有国家包括南韩在疫情下亦成功举行选举，加上近期举行的民主派初选亦没有感染群组出现，认为可以采取多项防疫措施，包括延长投票时间和为正被隔离的选民安排邮递方法投票等，认为政府延期的理据薄弱。他说立法会选举相当重要，要借选举解开现时的政治死结。王伟豪认为即使选举押后一年，对建制派选情未必有帮助，亦有机会令到香港被加大力度制裁。他认为现时民意和经济无关，即使一年后本港经济转好，不会令民意转变。红十字会表示，现时本港血库存量相当低，只是剩低大约三至四日用量，重新捐血过程安全，呼吁市民捐血。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李卓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每日大约有260人捐血，较之前每日大约500人低，主要受疫情影响，市民多留在家，流动队方面亦几乎完全暂停。早前有确诊者曾经捐血亦有影响，但他重申有关确诊者的血液样本并没有新型冠状病毒，很大机会是在其他時間感染，而紅十字會亦會做足安全措施。佢話預約捐血會較節省時間，紅十字會的智能電話應用程式亦能夠預約，可以選擇較少人的時段前往捐血。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一名警衛官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河野太郎其後進行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防卫省话佢今日会如常上班。共同社报道，确诊嘅警卫官寻日发烧，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河野太郎喺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仍然取消原定行程，离开防卫省大楼。日本寻日新增980人确诊新型肺炎，东京单日再多266人感染，全国累积病例增至32000多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天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9点，升47点，成交金额5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1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8元，跌5.5，中芯国际27.4升1，阿里巴巴242.6跌2元，美团点评192.8升8，药明康德111.1跌2.8，汇控35.3升5，康希诺生物247.2升27.2，药明生物156元升6元，中国建材11.12升7.8，中移动53.05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7，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3，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4点，跌202点。港金现价报1802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47美元，卖出195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就经历咗噶啦。所以今日我哋咧，我们的咧，想同大家回顾下咧，过去咁多年啊，即系直情系英籍时代都有份噶啦。 嗯， 究竟有啲咩传染病啊、疫症发生过？ 系啦。 咁我个人觉得咧，太近嗰啲，譬如话沙士啊或者猪流感嗰啲咧，咁啊唔系话唔提嘅，不过都介绍过啦。 唔系，我觉得都可以讲噶， 未够经典啊嗰啲就 系。因为咧有一啲嘅朋友们咧，我琴日摆咗个题咧，上到我哋面书上面度啦，就同问翻佢哋啊，你哋有冇一啲嘅画面啊，有啲嘅金句你哋最记得嘅？嗱，你哋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嘅，我哋就喺呢一 part 咧最后嗰阵时咧，同大家嚟一个总结。 好， 因为嗰啲咧都真系见证住一个年代嘅，其实原来一个疫症，我揾翻啲资料先至知道，唔谂翻沙士，唔会谂翻原来。嗰年嘅七一有咁多人遊行咯， 係啊， 即係其實所有嘢都有關係嘅，原來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嘟嘟嘟嘟啦，我哋講翻阿田第一日逃學嘅年代1894， 我哋就由接接接嗰度開始嚇。1894年發生啲乜嘢咧？原來1894年即係就喺香港度發生咗一次好嚴重嘅 鼠疫啊！ 其實鼠疫而家都仲有嘅， 係啊， 但係就少嘅。 咁咪點解有個議員走咗出嚟去捉鼠捉老鼠咧？咁 佢起碼冇爆鼠疫，其實兩樣嘢嚟嘅。 有唔同 我哋而家嗰個叫鼠患。 係咁啊，輕輕地喂，但係都用咗成100年先至可以搞得掂。 唔係，因為你要分清嘅鼠患咧，即係話有好多老鼠出嚟，可能你話佢躝過啊，有啲咩傳染病咧， 有啲衞生嘅情況 係污糟 啫。 喂，但係嗰陣時鼠疫咧係講緊， 我講緊嗰個死亡數字俾大家聽下，講緊咧就係呢個1894年啊，有呢個鼠疫啊，2500人死亡，三分之一人咧就係人。人口啊，嚟香港啊，咁样啊，咁我睇翻嗰啲资料嘅时候咧，我发觉哇，原来当年嗰个鼠疫咧系去到咁严重嘅阶段嘅，仲有好多个故事，同埋好多而家我哋引用紧嘅一啲嘅说话咧，系嚟自嗰阵时嘅，譬如洗太平地， 洗太平地嗱， 你哋知唔知系乜嘢啊？咁样， 头先嗰个数字咧，2000万咧就全球嘅，就唔系香港嘅。系啦， 香港都有嘅。 我講緊2000多人死亡啊， 係啦，2000多人死亡，係啦，但係全球死咧嗰陣時就有2500万嘅， 係 啦，係啦。咁洗太平地嗰陣時點樣嘅咧？ 嗱，原來我真係講乜？讲想讲当年啊， 嗰阵时发生噶， 系 哦， 因为佢就话咧，当时开始咧就发现有呢啲嘅鼠疫嘅情况就喺香港度出现，喺香港嘅边一度咧就系。而家中環嘅太平山街嗰邊啊，所以咧就係因為嗰邊咧就發現咧，有多過一個嘅朋友咧有染疫咯，仲係一個咧就傳咗一個又傳咗一個，所以咧就有人去嗰度度清潔而洗太平地咧。呢句説話係由嗰陣時開始出現㗎。 OK， 好犀利喎！哇，一用就用咗咁耐啦。 係啊，嗱，我睇翻資料咧，嗰陣時就原來有一個情況咧，同而家有啲似嘅。係，佢就話咧就係1894年啦，咁啊鼠疫大流行啦，佢話咧。当时咧，香港咧就特别系嗰啲即系贫民地区啊， 系 嗰 阵时华洋个分野就好明显噶嘛，咁咧山顶上面嗰啲就即系西人住嘅， 系啦， 咁啊山顶以下咧，即系我哋嗰啲山脚咧，我哋嗰啲平地咧，头先你讲嗰啲就系啲华人啊嘛， 系， 咁佢话咧当时好多华人咧就有病啦，就染咗呢个疾病之后咧，咁啊英国政府咧就做啲咩？佢就话喂咁啦。不如咧就揾你哋逐家逐户， 系 叫你哋咧就攞啲衫裤鞋袜啊家私啊，有啲咩木凳嗰啲咧攞出嚟咧消毒啦， 系消毒啊，消毒先就系嘛， 佢有啲系消毒啦，咁然后咧有啲系隔离啦咁样，咁但系咧佢话咧原来当时咧即系官民关系非常咁紧张，即系基本上啲人民咧就唔信任咧即系嗰啲英国政府嗰啲人嘅，所以咧佢哋就仲有好多谣传，因为你谂下1894年， 系啊， 咁咧嗰个年代 啲洋鬼子嚟嘅，其实仲系谂紧喺嗰个年代， 清朝都未灭亡你谂下，佢话咧原来。当时他们流传一个讲法就是说不要信啊，他们洋鬼子找我们出来不是隔离的，哈阿三叔公，那他们找我们出来是什么？他想劏开我们的肚 子， 拿我们的器官出来，你看看隔离肥师奶桂花田这么肥美，出到有排食啊， 喂饱好多人啊。 他说因为当时的人怕呢，就不信任政府官员呢，于是乎怎么呢？逃亡啊！ 系啊，好多人就系离开香港啊！ 佢又唔够胆俾佢哋啲即系当地嗰啲官员咧拎出嚟，佢唔信佢系为佢隔离啊！佢觉得你会俾佢锯咗啊，走咗佬喎！原来嗰阵时系， 甚至乎咧，我见到一啲嘅例子咧，就系话咧，就算有人死咗啊，有疑似系因为呢个就系呢个鼠疫啊，走咗之后咧，佢哋会继续将佢收埋喺屋企，因为唔知嗰啲官员啊，你又话要嚟消毒啊，又剩啊咁样咧，宁愿将啲尸体都摆咗屋企嗰度啊，所以咧就令到嗰个鼠疫。就惹到更加多的人，更加严重啊！咁样，我见到咧，佢哋 嗰陣時咧做嘅一啲措施，除咗頭先阿豪仔講咧，就話房屋要消毒啊，唔想有傳染病繼續傳開去咧。佢同我哋而家有一啲嘅疫症咧個處理，即係有少少唔同，有啲係一樣嘅喎。嗱，嗰陣時係所有病人同埋照顧過病人嘅人嗰啲衫咧，係要燒咗佢㗎，係 啊，直情 burn 咗佢啊， 係啦，亦都要講到咧，就係話咧，佢哋有醫療船嘅，因為咧要攞嚟隔離一啲病人啊嘛，佢哋只會一個嘢一個啊嘛，所以咧就有一個叫做海之 岸隔啊隔離啦，係咪啊？ 真係嘅，其實有少少似咧嗰陣時嗰架遊船咧， 係 啦，喺東京嗰度咧，係啦，咁但係今次就有啲唔同嘅，總之咧佢就叫做海之家嘅一個醫療船。就停泊咗喺维港嘅中央嗰度啊，就用嚟咧做嚟呢个隔离病人之用嘅。 你知唔知而家外国咧都有呢啲咁嘅船，即系其他国家，我唔记得咗边一个国家咧都有呢只船咧，系俾佢哋当地有居民咧有啲咩就上船啦，你哋去嗰度医啦咁样。 O K O K， 隔离船咁样。 嗱，其实咧你再睇翻嘅话咧，鼠疫咧，即系以喺香港嘅历史嚟讲咧，真系唔止出现过一次嘅。嗰阵时每一次咧，即系都几严重嘅。头先我讲紧呢个1894年咧，就2000多人咧就死亡，染病嘅人数咧嗰阵时真系冇一个咁样嘅数字嘅。到你慢慢落去咧，唔同嘅年份咧都有同、即系类似嘅情况出现嘅。但唔止鼠疫嘅。譬如我哋可以讲下咧， 做咩病、啊、 一样喺1937年啊，有一次几严重嘅就系霍乱。 哇，好耐冇听过， 好耐冇听过霍乱系咪？嗱，霍亂咧嗰陣時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唔止1937年嘅，1940年啦、1961年啦，都有爆發過一個大型嘅霍亂嘅。1937年嗰次咧就造成咗過千人死亡啊，有1600多人染病啊。但係嗰陣時咧，仲至被稱呼做叫做香港係一個疫區添啊。所以呢一個咧，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而最主要我哋而家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嘅疫症，大家就話哇，慈雲山區好危險啦。嗰陣時係邊一個咧嚇？咁啊，第一宗霍亂嘅個案咧，1937年咧就喺九龍城度出現嘅，跟住咧就去到旺角啦、深水埗嘅地區咧等等都出現。 佢講係萬年都去到嗰度喎嚇。 係啊，咁啊點解會發生咧？佢就話因為咧即係打完仗啊，即係打仗嗰啲時候之後咧，有好多嘅難民咧嚟到香港之後咧，加上嗰啲咩衛生情況惡劣啊，嗰啲咧就令到有霍亂嘅情況出現咗咁樣啦。 係 呢個咧就係有霍亂啦。另外咧其實差唔多。年份咧，頭先我講1937年有霍亂，天花。我諗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就真係唔認識㗎啦，因為去到1979年嗰陣時咧，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咗天花呢個病毒喺地球上面 已 經絕跡咗。 原來係咁樣，好 冇咗啦1979年。但我講緊咧喺呢個1938年到1940年嘅時候咧，香港係曾經試過大規模咧就係俾呢個天花肆虐啊，係啊，所以佢話咧有啊幾千人咧受感染㗎咁樣。係 啊，都有2000人死亡㗎，嗰個數字都幾恐怖啊 嚇。係啊，但起碼呢一樣嘢咧同我哋而家。忍着泪，唔使忍着泪，劲开心啊！佢哋走咗，唔关事啦。 系啊，喂，有一个人物都几得意喎。而家咧，我哋就有清洁龙啦。当年我哋有咩咧？ 呢个就系我最想分享嘅一样嘢。你讲嚟听，我讲嚟听，系咪同一个先？ 平安小姐咯， 冇错， 好得意 啊！ 呢 个 真系。 阿燕，你有冇听过啊？ 冇啊。 嗱，平安小姐系喺1958年度出現嘅，即係我哋而家頭先阿豪仔咁講，有清潔龍啊，或者再早期啲有垃圾蟲啊， 垃圾蟲。 其實最早期一個咧提醒大家咧，要做好唔同類型嘅衛生咧，就係、是。平安小姐， 平安小姐 做嗰啲宣传，即系靠佢出嚟，即系即系同啲市民去讲下，咁等人哋清晰咗，啊系，我要小心，我要注意安全，卫生咁样。 唔系佢直情有个代言人咧， 系 佢呢个平安小姐成个卡通人物咁样啦，个头同你一样噶。 咩啊咁大啊？ 唔系个头都系卷晒咧， 公仔面头。 系啊，公仔面头好似有啲发卷喺度咁样咧。 但系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真系食住咗平安呢两个字喺佢个身上面度。我覺得個平字食得很好好噶啦，你諗下啦，當一個火柴之公仔啦，大家可以想象下平安個平字大家都識寫，佢上面嗰環咧就成為咗平安小姐嗰條眉， 一眉道人啊， 係啦，下面嗰一環咧就成為咗平安小姐嘅笑容， 係 中間打直嗰洞咧就成為咗平安小姐個鼻，而嗰兩點咧就成為佢嘅眼睛，呢、這個平字咧就成為咗平安小姐嘅五官啊， 係咪食得幾好啊？ 我都觉 得唔错啊，真系。 咁 你 系1950几年 啊？1950几年啊？而个安字咧，佢都系咁以咧食到个身噶。 系 呢个咧就同阿田最唔似啦，因为咧 佢有腰嘅， 佢有腰，同埋佢有条瘦腿噶。 系 因为佢个平安个安字下边有个女字嚟噶嘛，佢个女字 系 翘脚噶嘛，佢又哇几瘦啊 ，elegant 咁。系因为同埋 安字嗰顶帽就好似系个膊头个骨架咁啊，嗬。 系啊，几好。 同埋我想话，原来五几年嘅时候咧，最叻劲噶咯，佢哋。因为佢个安字咧，叉开两只脚出嚟咧，再着嗰个高踭鞋之后咧，变咗力劲啊，七分裤嗰啲力劲啊，咁潮啊！原来嗰阵时啲 衫真系潮啊！阿平安小姐咧，佢系而家我哋譬如即系咩胶樽啊，咩颜色有一个嘅代表人物嘅 黄女冠。 我想讲平安小姐当年啊，系包晒所有唔同类型嘅清洁嘅嘢咧，都由佢嚟宣传噶。包括我见到有一个报道就系咁讲嘅，佢嗰个宣传嘅广告就叫做要早晚漱口。以洁净口腔，首先是不押韵的，但是咧同牙齿清洁关平安小姐事。 喂，我呢度有个押韵的、 啊、 你有冇见到个洗碗碟嗰个啊？ 我见到有。 系啦，佢呢个押韵个嗱，阿天你学下咯，我哋。 啊。 佛水浸碗碟，俾你博个下联啦。 即系热水嚟攞嚟浸碗碟啦。 系啊。 热水啊，哦 ，OK， 热水浸碗碟。 系啦。病菌就 会灭。 系啦，中咗个字， 系 佢最尾就变咗病菌就消灭，哇！呢、這个 好犀利， 即系嗰阵时嗱，你谂下嗰个年代就教你咧，攞滚水嚟淋啲碗碟啦，咁你就可以杀啲病菌。系啦，而家大家都有做噶嘛。 嗱，另外咧，嗰、那个天台嗰个水箱咧，都关阿平安小姐事噶喎， 咁多嘢都系， 所以咪话好广泛噶。 犀利喎，真系咯。 你 系 讲个人嘅平安啊嘛，咁个人平安 社 区 平安，真系社区平安。 即 系 总之你 up 得到咧，同所有关于清洁啊。卫生嘅嘢都有关系，而你见唔见到佢有男朋友噶？ 系咩？佢男朋友边个？ 佢叫乌 中啊？平安中啊？ 唔系，我试我忍住先。男朋友叫斑马佬啊？ 咩佬啊？ 斑马一只斑马嗰个 zebra 系啦。嗱、 啊啊， 我呢度有一张相咧， 点啊？ 呢个咧就系斑马佬个真身啦吓，呢个系平安小姐个男朋友嚟嘅， 好笑啊！ 系 啦，斑马仔、啊、叫做有啲话， 有啲就我见到咧就写住斑马佬先生的说话咁样，系啦，咁、 okay. 样咧佢就系话传说中咧平安小姐嘅情人嚟嘅咁样，跟住咧佢一样都会咧同大家咧就系、是、做一啲嘅点样去宣传清洁啊各样嘅事情， 系。 甚至乎啊，呢个平安小姐有真人版嘅，你知唔知啊？ 系啊， 有个平安小姐选举嘅大佬。 平安小姐选举， 劲啦啩，系咪先？ 因为个样子要好似个平安小姐。 系咯，佢真系要 要一字眉啊，系嘛？又唔系嘅嗱，平安小姐咧，佢就话咧嗱，你就咁听咧，以为嗰啲咩公展小姐嗰啲选美比赛， 系 唔系完全关系嘅？佢就话原来当年咧，平安小姐咧就系香港五六十年代嘅一个选举嚟嘅，个、 哦、 准则同美貌智慧系冇关系。同你嗰个洁净嘅程度有关，而大部分呢亦都唔系啲乜嘢哇官华丽堂皇嘅地方去选举嘅，系喺唔同嘅骰子区度进行平安小姐嘅选举嘅。佢、 哦 okay、 就话咧会有一啲 八区有唔同嘅平安小姐， 可以咁讲噶啦。其实最紧要咧就安排一啲人员啦，就去到呢啲骰子区度巡查，了解翻佢哋个骰子区嗰个清洁啊卫生情况系点样。跟住佢就话好简单嘅啫，啊嗰、那个卫生情况最高嗰个咧就可以成为嗰区嘅平安小姐，更加有200-300元嘅奖。金噶， 哦正哦， 佢话嗰阵时咧吸引咗好多嘅阿姨去参加嘅。 你谂下，我平安小姐个造型，你即系如果你摆喺殡仪馆，你都啱晒。 点解你要去到殡仪馆咧？我又 几得人嘅。 系啦， 系啊。但我哋呢度揾到咧有一单旧新闻咧，讲平安小姐咧，嗰个报纸都几好笑噶。佢话《工商晚报》1961年咧有篇报道咧就话，前日黄大仙骰子区嘅大厦礼堂兴高采烈，女性多于男性。 原来平安小姐， 你读埋佢啊！ 奖品颁奖时，司仪先生猛叫平安小姐，但系领奖嘅小姐十分少。 点解啊？ 其实平安太太、平安婆婆较多。 嗱，呢个 笑 真 的 都真系反映咗一个年代啦。但我觉得咧，我哋咁多听众们咧，花咗咁多心机，俾咗好多佢哋最深记忆关于香港疫症嘅。 好啊，我哋 资料我哋都读下， 好、啊、但读之前呢俾我报一个、最新嘅天气消息先啦、 啊。 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喺度之余雷暴警告喺度啊，有效时间去到1245嘅12:45啦、啊。 好、 啊、 我哋读 下。已经落完雨啦喺我哋呢个黄大仙区啊。 哦係啊，咁希望大家密切留意，系因为。 食饭啦，你明唔明啊？ 食饭时间 真 係 要特别留意啊呢、這个。 好啦。 打阵雨等佢哋冇咁热啊，系。 但有啲人话落完雨之后仲热㗎嘛。 係 啊。係啊，好啦好啦，究竟传染病今日有啲咩呢？我呢度读第一个呢，佢就同官员无关嘅，佢就同呢一位国锋演员有关嘅。 哦。 Billy 就话啦，我记得国锋哥哥喺呢、這个嗰、那个公益广告讲㗎。勤洗手，咪做传染病嘅幕后黑手。 系啊， 系 啊，系啊， 呢个 OK 啊， 帮手咗一啲嘅传染病嘅宣传啊。 呢个正啊，呢个系。 嗱，我中意 Donna 嗰句， 系 好新嘅。 OK， 公务员唔使戴口罩嘅，戴咗都要除。记唔记得边个讲啊？ 唔想记得。 系啦，都记忆犹新啦， 系咪？ 系啦，几个月之前嘅事啊，即系好大嘅改变啊，已经有。但我谂咧，有最多朋友咧，系话不得不提咧，就系2003年沙士嘅呢个记忆。讲到沙士，大家梗系记忆犹新啦，系咪？而其中一个咧就 系 阿董太呼机啊，咁样出动，同大家讲要洗手、洗手、洗手。嗰套成个嘅装束啦，各样嘢，我谂大家成个画面都真系嘣一声就弹咗出嚟啊，系咪？ 系啊，冇错冇错。仲有咯，阿陈太咯，系啊，唔系阿陈凤富真啊，呢位陈太。我日日都食雞咯，就禽流感嘅時候。 當年咧就97年啊，五月嘅時候啊，佢係當年嘅衛生署署長嚟嘅，就是、因為即係禽流感嘅關係啦，殺咗好多雞，大家開始有好多擔心嘅時候咧，佢就同大家講佢日日都食雞嘅，叫大家唔需要擔心咁樣咯。但如果講禽流感咧，其實喺呢咁多年裡面咧，都真係有 keep 住發生嘅。我呢度有個數字咧，就係講緊咧，由當年開始啊嚇，97年開始第一次有禽流感啊，究竟啊，你知唔知？殺咗幾多隻雞啊？ 哎呀，係啊，都每次都好震撼嘅，殺嗰啲雞有冇一隻啊？ 啊，咁又冇，我講緊呢個就係香港嘅數字啊 嚇。 嗱，97年啊，政府咧就屠殺咗130萬隻本地農場嘅活雞，01年咧就120萬隻嘅禽鳥，02年就90萬隻雞，等等等等啊！喺即係由97年開始計嗰19年啦嚇，即係去到計到2017年啦，2017年啊嚇。是总共杀死咗喺香港已经有成350萬隻雞。 咁我哋梗係希望呢佢就唔好再卷土重来啦。香港回顾完呢一个即係传染病嘅历史。 走㗎啦佢哋走㗎啦应该。 我哋最希望呢就係传染病就真係变成历史啦。 好啊好啊。 太平山下，佢系黄耀明啊！时间好快嚟到12点啊！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风骚快活人噶。 制社会嘅团结同合作。 在台北李登辉前总统入住的医院否认网上流传李登辉病逝的消息，澄清李登辉身体情况虽然不理想，但目前仍然在医院治疗。98岁的李登辉今年2月因为喝牛奶逐亲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昨日网上再次传出他病情恶化和病逝的消息，大批传媒在医院外等候。院方今早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说李登辉身体状况确实是不理想，但未到外界传闻的程度，有最新情况会向外说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燕君亦都否认李登辉病危的消息。蔡英文总统和副手赖清德上周前往医院探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4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4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5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1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6元，跌7.5；中芯国际27.15，升8.5；阿里巴巴242.8，跌1.8；美团点评192.9，系升1.9；药明康德111.4，跌2.5；汇丰控股35.45，升6.5；康希诺生物249.6，升29.6；药明生物157元，升7元；中国建材11.04，升7毫；港交所365.8，系升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15，瑞士法郎8.448，澳元5.557，加元5.798，新西兰元5.161，欧元9.0911。每百日元对港元7.3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43点，跌214点。港金现价报1802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19美元，卖出195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富汇豪庭一段挤塞。咁上山方向，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南车站；落山方向，车龙就喺港景别墅对出。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落丽翔道支路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隧出口上东区走廊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 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屋企嘅小朋友嘅情绪系处于一个绷紧嘅状态。喺呢啲时候，不妨考虑下熄咗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翻喺小朋友嘅身上，花多啲时间了解下佢哋想讲啲乜嘢或者想做啲乜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六十秒。 性骚扰事件经常都会发生，平机会鼓励受害者要挺身举报。好似 Vanessa 就投诉佢嘅上司对佢性骚扰，包括对佢嘅身材平头品足，约佢去酒店房间见面，仲 send 咗自己嘅裸照俾 Vanessa。Vanessa 仲话上司曾经威胁佢，表明如果佢向公司投诉，就会将佢解雇同收到负面推荐信。后来 Vanessa 向平机会投诉上司性骚扰，而公司亦都需要为上司嘅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根据性别歧视条例，雇主需要对雇员喺雇用中作出嘅违法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所以雇主应该采取合理、切实、可行嘅措施去防止雇员作出违法行为。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店，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啊，十一分啊，天气好似系惨不忍睹喎。 系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出面而家好大雨喺广播道呢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12:45嘅，同时间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嘅，所以喺屋企嘅桂花田，你今日唔使落楼，系咪觉得都好好舒畅啊？咁样 都系嘅，在家工作其实都有需要嘅， 系 啊， 又落雨又热啊， 我仲要偏偏拣你今日整车。 咁你就 一間就徒步濕身啦， 我唔 啊！ 浪漫小雨中啦，我哋一間可以 分 飛小雨。哎呀，我冇執書包， 你冇執書包， 仲 有 把 遮 喺度。Yes, yes, you a 唔係，我呢個我識贏你唔到啊！ 仲有把遮喺度，長年冇執書包， 係啦， 耶！好彩啫，好彩啫，真係啊！ 因為呢度咧喺黃大仙區又停咗雨啦嚇，咁樣。 OK OK。 喺佐敦嗰邊咧係陽光普照嘅，收到屋企人通知。 嗱好啊，總之大家冷靜啲啦，因为仲有唔够接近一个钟咧，就放 lunch 噶啦。唔知大家点食饭啦？我哋亦都开咗个题咧，叫大家咧 send 你哋啲相啊、信息俾我哋听嘅。咁一阵有机会再读俾大家听下啦。都各地惨况都唔同 啦。 吓， 咁即系大家都仲有叫有机会翻咗工，跟住可以食个 lunch 啦。但系有啲朋友咧，佢啊真系啊进又唔进得，走又唔走得，唔知去边度。咁啊就 系 话有啲确诊嘅病人咧，好惨啊！因为即系医院咧真系爆煲啦，已经冇地，即系冇时间可以咧。就叫做冇地方可以收容佢哋咧，所以佢哋依然就算確診咗，有啲病症咧，即係有啲病人咧，佢都要在家喺度，唔係工作，在家等通知。係 見到啊，即係譬如鄧達志咁樣啦，大家都認識嘅一個即係時裝設計師 啦，已經而家 係啊，最終入到醫院啦，好似 係啊，佢話嗰啲情況有啲改變，所以 call 白車咁樣咯。 咁啊，大件事啦， 三四日啦都等咗， 我 之前要自己喺屋企度，咁又冇人理，咁點啊？佢好似用一啲即係好似中醫嘅療法去即係。嘗試處理住 先 咯， 咁點啊？阿天，你有咩教我哋啊？ 唔係咁啊， 啊，即系坊间咧，即系有啲医学博士咧，佢就话啦，咁佢有啲叫做咧就方法可以咧，因为真系冇办法啦，因为真系医院又未接收到你嘅时候，咁你都要生活噶嘛，你冇喺条街流浪噶嘛，啱啱？咁喺屋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咧，叫做足呢个准备，唔会惹到屋企人咧咁样？嗱，我喺度谂紧咧，即系我哋三个个屋企咧，阿祖你屋企系真系最好咧一个防疫屋企嚟嘅，真系。 因为我有两个厕所，咁如果有啲咩事情嘅话咧，大家分开厕所，分开住，即系直情可以少啲接触咁样啦，就 系呢个。空间够大啊，你明唔明啊？你保持100米距离，一日仲有嘛？我哋呢啲唔系噶嘛， 又未到咗100米距离，你有冇讲到咁夸张？即系我屋企就嚟可以俾有自己升降嗰啲直升机位系嘛？ 好啦，咁咧即系佢话有几点咧，大家真系要注意。如果真系屋企人万一唔好彩啊，有确诊嘅话，又未去到医院咧，咁啊，即系医生咧有都建议咧，就叫大家去注意嘅，就系咧，佢话咧照顾屋企人嗰个人啊，即系话唔系病人啦吓，嗰啲屋企人咧，佢话要同佢一齐相处嘅时候咧，一定要戴翻个口罩，系室内要戴口罩，系去到你屋企都要戴口罩， 呢个基本啦，应该就系入门嚟噶啦，呢个就 系啦。咁跟住咧，继而嘅话咧，就系啦，系啦，呢个老公可能成日都想讲噶，喂，老婆分房瞓啦咁样， 你又将自己啲心声讲出嚟啦，阴公真系， 你鼻鼾声太大。佢话呢个时候咧，一定要分房瞓，系啦，因为真系唔可以接触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咁第三咧，佢就话你应该要咧保持咧， 即系一定唔掂得噶咯。 梗系唔掂得啦！ 哎呀， 分房瞓点掂啫咁样？ 做足安全措施得唔得 啊？都唔得啊！ 我想问个安全措施系点样咧？咁样 网上有好多教学噶， 系咪啊？ 都系话俾你听如何安全地进行咯。 系咩？ 系啊，有噶。不过你信唔信咁解啫嘛？系咯。咪就是大家都用部电脑倾偈咯， 系cyber 少少嘅 cyber 啲咯，老婆，我嚟啦，5个感叹号，哇，老公我还翻两个问好俾你，哇，都 OK 啊，系咪？ 系仲要个心形， 系啦， 系好啦，咁第三咧，佢就话啦，应该要保持呢个大窗啦，要打开啦，保持空气流通，系啦，因为咧即系希望即系流通，其实平时都系噶啦，咁啊保持空气流通好紧要嘅，咁啊第四就系话记住唔好去唔好俾人哋嚟你屋企去探访。 咁呢啲都一定噶啦，你都有人有确诊咗喺屋企，你仲叫人哋嚟探访 你 咩？哎、你 打牌啊咁样，虽然佢困喺间房度啫， 都冇可能发生啦，系咪？如果嗰啲防疫意识咁低嘅话，都真系遗憾啊！会话 可能啲人话咧乜？原来你确诊咗，我未见过屋企确诊嘅， 咁唔系 好想上嚟望下， 打个卡啊？系咪要？ 系啦，不如我上嚟一齐同你食饭啦，咁样就应该唔得噶啦，系唔可以噶。 虽然隔住啫，佢话系啦。借住探访吓，唔可以咧，因为即系都惊嗰啲探嗰啲带病嘅带菌嘅病人传染啊嘛。好，跟住咧到饮食啦，喂，真系一日三餐都要食噶嘛。 系， 咁三餐咁点算？咁佢就话啦，最好嘅方法咧就系真系咧摆喺门口，好似嗰啲外卖员咁样咧，摆喺门口得啦，我哋唔使就有见面有接触嘅咁，摆喺间房门口咧就等我嗰个确诊者咧就自己攞啦。咁但系佢都会食完噶嘛，食完之后咁点处理咧？咁咁佢就话啦， 抌晒佢，抌落出边高空杂物，俾人拉啦，由佢啦， 系啦，我罚1500咁样，唔得嘅，系啦，咁样你会咧系一个唔奉公守法嘅人啦吓。咁咧佢就话尽量咧，大家喺屋企除咗戴口罩之外，最好就呢个全副武装咁样咧，跟住着住晒围裙咧，跟住咧戴晒口罩啦，同埋手套咧，攞佢嗰个即系确诊嘅病人嗰啲碗碟啦，跟住咧佢咁你都要洗噶嘛，你唔系下下用胶嗰啲即器噶嘛，咁就佢话最好用热水啦，同埋消毒药水啦，同埋含消毒成分嘅洗洁精咧嚟清洗佢嗰啲用具嘅。 嗱，我呢度我哋个补充，假如咁不幸你真系屋企人咧有确诊嘅话咧，就即系等紧入医院嘅话咧，老实实嗰三餐咧唔好悭，用胶噶啦。 系啊， 真系啊，用完即弃啦，即系虽然我明白，喂，又好唔环保啊，地球又多得你唔少啊，喂，都系讲紧几日啫， 我 都 系咁 话，即系无谓搏啊，你唔会可以做到100%消毒安心咧，你都唔敢用啦，你宁愿即系派一派胶啦，嗰三餐，跟住你就唯有就抌咗佢咯， 有埋胶袋佢包实晒噶嘛， 啊、 你咪先至用戴住手套只手跟住去攞去处理咯，系咪？ 即系其实佢系叫所有咧主妇咧喺呢几日咧就改姓董啦。就变董太，全部都要洗手，同埋着嗰套呼机啊！ 系先至得嘅，真系。喂，索性不如咧，我谂过啦，可唔可以咧去玩具店嗰度咧买咧以前啲僆仔好中意玩嗰啲咧，咪塑胶有个钳咧、 哦， 好似有啲工具咧， 一把枪咁样， 系啦，或咩都好， 好似有、 啊。系喂，即系攞嗰啲玩具钳咧， 会有呢啲嘅，我想问下。 你知阿荣几咁活泼嘅啦？ 我以为你同阿华两个平时玩呢啲嘅。 老公， 你 睇下， 我哋猜拳头。 哎呀，打中我啦，好痛啊！ 系我包你， 系啦，哦，你包我边度啊？ 嗰啲嘢曾經何時都幫到啲窿窿罅罅嚟執嘢㗎。 係啊，嗱，我覺得如果咁計嘅話咧，即係攞嗰啲咁樣嘅鉗啊嘛，就保持適當距離，咁然後就真係咧仿頭仿尾咯，真係冇辦法啦，同埋唔講嘢咯。 最希望即係其實咧，即係見到張竹君醫生，佢都有講到嘅。如果要等到幾日都未入到院咧，呢、這個情況係真係非常之唔理想嘅。佢又 咁又係咯， 係咯，即係最希望冇一啲咁樣嘅情況，大家就唔使喺度困獸鬥。 啱啊，咁希望大家喺屋企都要真係 沖涼咧，有冇教沖涼啊？ 係啊，有啊，唔係教沖涼，教水沖涼 係咪？係啊，唔係啊。沖涼都要注意㗎，如果你有個病人喺你屋企幾日， 咁佢就話啦，因為咧真係唔係個個屋企咧好似有啊祖祖咁遠，要有兩個廁所係咪？ 有三個㗎，係、 三個係工人姐姐自己都有獨立一個，我知道。 係 咁樣所以咧就 越講越大添啊，係咪 啊？ 係啊，我屋企有公廁㗎， 咁 樣 公廁你贏喎，係 啊， 我諗住都係我有瀑布啫，跟住咧，跟住咧， 佢就話啦，希望咧屋企人咧就即係冇患病嗰啲屋企人咧就用先。用到最尾咧，嗰、那個確診嗰個屋企人咧，用到最後，跟住用完最後，快啲翻翻去佢自己嘅房間嘅時候咧，咁就麻煩一個著呼吸機嘅屋企人咧，就要全部大清洗啦，咁樣、 哦、 要消毒一番啦，真係冇辦法啦。咁跟住咧，到佢啲衫褲鞋襪啦，咁佢就話咧，確診嘅病人咧，佢話盡量咧，你就唔好出， 唔好著衫啦， 唔係 我覺得唔好著衫就最好，你自己屋企人唔緊要啊，又可以減少啲衣物， 同埋翻閂門啫，反正都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佢就話確診嘅病人咧，佢話盡量咧都唔好換咁多衫， 係咯， 因為要清洗噶嘛，啱啱先？ 係啊。 咁佢話咧，攞去就算攞去清洗嘅時候咧，咁佢話咧都真係啦，要屋企人咧就攞住包住個膠袋嚟袋住佢咧，佢洗嘅時候，佢其中一個要求嗱，又係阿祖屋企可以，我唔知豪仔屋企有冇。佢話最好就有乾衣機同佢高温殺菌。 哦， 你屋企有冇啊，豪仔？ 我大我哥係二合一嘅、 哦。 即系我唔系独立一部干衣机， 因为佢系要做到高温杀菌啊嘛。 唔系啊，你心里边都惊噶。如果你二合一嘅话咧，即系洗又系嗰度，干又系嗰度，喺度食喺度屙，咁你就唔放心啦。 其实系咯，嗱，早早屋企有干衣机嘅，我应该系咪啊？ 我有啊有啊，但我本身 你而家已经将黄耀祖屋企咧变成系防疫屋企咯， 系咪啊？防疫 系咯，防疫居家组。 你自己惊唔惊啊？想唔想去我个干衣机度自己？自己 轉 個 圈啦，唔係我有個土炮啲嘅辦法，參考咧啲人咧跑嗰啲馬拉松選手咧嗰套裝束， 係 就係咧著到成身雨褸啊嘛，佢哋因為驚保暖啦，又驚跑到一半咧要抌衫咧，佢哋咪會笠嗰啲報紙啊、膠袋啊，笠喺或者嗰啲雨褸仔咧就笠喺個身度啊嘛。既然係咁樣嘅話，你又唔使洗衫，又唔使晾衫，你不如就買嗰啲嚇好輕便嗰啲雨褸、 雨衣嗰啲， 係啦，你都喺屋企自己坦蕩啲啦。 嗰啲焗好焗㗎，你反而啊，不如咧即係索性執翻一啲舊衫，準備掉嘅、回收嘅、唔用嘅嗰啲， 再一次 就 抌咗佢，都係可行嘅。 都係咁嘅， 有曬黃跡嗰啲。 其實唔好話咧，即係去到確診咁極致啊，即係可能更加多人啊會遇到一啲情況，就係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佢自己覺得，咦，我疑似我有間接。地可能接觸過喎，咁所以可能咧，我都想做一啲屋企嘅隔離咁樣嘅話咧，呢一啲嘅資訊可能都可以幫得到你啊。 啱啊，咁另外處理佢嘅垃圾都要啦嚇、啊，真係呼機啊，要去處理個垃圾噶啦。 好啦，我哋顺便打电话呼吁大家打嚟啦吓， 1872388，我是谁？一阵间同你玩啊！ 我的 Bobby， 我是你的妈咪。 你想是 做大侠， 那为什么你会来做风骚快活人？你是不是背弃理想？ 一样的，而家文明社会不用用剑的，靠条利一样可以警恶情奸，督破那些黑暗的真相。 都啱的，我都没见过病鬼的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起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次呼吁电话号码 18723888。 好齐啊，你两个 有和音 harmony 添啊，我哋 系啊，厉害， 我哋几和谐。因为咧十二点半之后咧，礼拜三啊嘛，有猜猜我是谁，今日同大家玩啲新嘅嘢吓。 系啊，今日我强项啊。睇病啊， 系 系， 因为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咧，有阵时我哋发觉咧，唔同嘅病嘅病征 系 好似，但 系 究竟我哋就系嗰啲病征出嚟，你又估唔估到？我哋想同你估紧啊，嗰个嘅病系咩病咧？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嗰个环节可以叫做猜猜我咩病啊？ 系啦，猜猜我咩病？如果大家咧都想嚟，觉得大家对于同行者一样， 挑战我， 系啦，一样都系咁权威嘅话咧，而家就要打18723888俾我哋啦，18723888吓。 嗱，咁啊，少少时间咧，想同大家咧炫耀另一件事啊， 嚟啊， 就系咧，我哋咪都试过嗰阵时拍《风骚私房菜》咧，我哋去过有啲家庭屋企度咧，我记得有一个家庭，唔知阿田你有冇印象咧？哇，佢个厨房咧大到令人羡慕 啊！ 系啊， 咩？佢仲咗酒楼厨房， 系啊系啊，直情好似酒楼嗰、那个爐个炉具啊个炉头，我唔记得咗嗰个听众姓什名谁啦。但系嗰阵时我哋觉得好犀利啊，成个厨房咧，即系无论系个 size 啦，各样嘢咧，我都觉得哇喺度瞓都得啦。 你根本就最记得人哋个家嫂啫嘛，系咪？ 哦，系咪就系嗰家人啊？ 系 啊系啊，你又记得，我记得佢家嫂。咁咪究竟你？咁咪究竟 成条黄河咁样啊？ 开文尔雅哦， 系啊， 贵大。 其实系你两个唔啱啊，根本就冇记得，我记得个厨房， 哦、 你就成日记得，我记得佢个家嫂，咁究竟系我记啊？好啦，我而家要讲个咧就系、是肥妈个厨房。 哦，好啊，好啊。 肥妈个厨房咧，我想话都值得炫耀嘅， 因为佢世事多变。 唔系佢世事多变， 因为佢够大啊。 佢个厨房里边有几多个雪柜咧？ 我有睇到， 系啊，真系好夸张。 唔系好多，唔系一，唔系二，唔系三，四个啫嘛，咁样。 系啊，即系如果你不停话炫耀组有几多个厕所好震撼嘅话咧，咁、其实佢系有成即系系咪真系要四个？系啊， 四个雪柜啊， 真系四个雪柜啊。同埋咧，佢个分类系点样嘅咧？嗱。 如果你未睇呢条片呢、哦、你如果叫 我 塞满 啲。我睇相截图嚟。 係啦，如果你叫我要我塞满呢四个雪柜呢、嗯、我都要花啲功夫。我諗緊点样塞嘅呢，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佢话呢佢呢就一个呢就係专门呢就係摆鸡蛋、牛奶同埋新鲜蔬果。 係啦，即係佢个分类呢奶类食品係咪。 係啦，另一个呢就专制嗰啲肉啊、披萨啊或者蛋糕、雪糕咁样嘅。我又明啦，佢个蛋糕、雪糕点解今次系同披萨就唔係同嗰啲雞蛋牛奶擺埋一齊嘅咯。 我覺得佢應該係呢啲咧，叫做咧喺外面買翻嚟嘅，喺 frozen 嗰啲啊。 即係可能 pizza 係 frozen。 即係一打開個雪櫃裏邊，全部就嚟呢個嚟呢個咁樣嘅。 係啦，係啊， 係 啦， 即係佢係咁樣嘅。 冷藏嘅係啊， 係啊。應該可能係好似阿祖祖話齋冷藏食品咁啊， 價。係啊，咁然後咧嗱。呢啲就好难学啊，我觉得呢，因为你话你屋企有两个大雪柜嘛，但是呢佢其中讲嗰个小贴士呢，我又唔知道即係作为主妇田呢，你觉得呢有冇得参考一下 咩呀、 啊、就係、是、小型调味料雪柜、啊。 小型调味料 讲多啲嚟听下。 佢话呢佢嗰个雪柜 size 好细嘅啫，即係因为只不过可能你当系一个好细嘅一啲储物箱咁咁嘅东西啦，唔系雪柜，唔系正常雪柜 size。 似酒店嗰种嘅雪柜啦。 系冇 错 啦，系啦。佢里面呢就全部就将呢唔同嘅柴米油盐酱醋茶呢挤晒落去，佢话咧摆喺度咧就可以唔使压咗你主要雪柜嗰个即系空间啦。 系啊，因为咧有啲诶调味料咧系开咗盖之后，开咗盖之后佢系建议你摆喺阴凉嘅地方或者系冻啊要冷藏嘅地方啦，即系要摆雪柜咯。 系、哦、啊，喂， 如果你有啲 地方唔够大嘅话咧，系啦，我哋可以整多几个雪柜顶一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对于有报道引述消息指政府考虑将立法会选举延期一年举行，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有国家包括南韩在疫情下亦成功举行选举，加上近期举行的民主派初选亦无感染群组出现，认为可以采取多项防疫措施，包括延长投票时间和为正被隔离的选民安排邮递方法投票等，认为政府延期的理据薄弱。他说立法会选举相当重要，要借选举解开现时的政治死结。黄伟豪认为即使选举押后一年，对建制派选情未必有帮助，亦有机会令到香港被加大力度制裁。他认为现时民意和经济无关，即使一年后本港经济转好，不会令民意转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已成定局，希望香港能够逐渐进入新常态，保持稳定和繁荣，继续发挥自身和对中国的作用，这样将对亚太地区有利。至于部分企业迁出香港会否有利新加坡，李显龙认为两地有一定程度的良性竞争，各有优势，不愿意见到企业撤出香港。李显龙说密切关注香港局势，认为香港一直无法自行订立国安法，社会高度分化，示威活动越来越暴力的情况不能无限期持续。他提到中方表示，港区国安法只影响少数人，大多数人仍然能够照常过日子，认为如果经过一段日子之后情况确是如此，香港就会进入新常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中国和欧盟将加快谈判，以便在今年年底前达成中欧投资协定。刘鹤和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东部洛夫斯基共同主持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施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欧又同意进一步合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加强在疫情防控、疫苗研发和专业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亦会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贸易。因为涉嫌嫖娼被开除教籍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首次否认曾经嫖娼，并已经委托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君透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 星期日完成居家隔离的许章润，昨日和莫少平、尚宝君和前律师普志强会面，并已经签署律师委托书。据了解，许章润可能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或者向公安提出行政复议，处理当局指控他嫖娼而作出的行政处罚。据了解，许章润向律师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嫖娼，亦没有向官方承认过嫖娼，形容官方认定他嫖娼是无憾，当中没有任何证据。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1点，升29点，成交金额5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1点，升2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6蚊，跌7.5；中芯国际27.2，升9毫。阿里巴巴243蚊，跌6；美团点评192.9，升9；药明康德111.3，跌2.6；汇控系35.45，升6.5；康希诺生物248.2，升28.2；药明生物157蚊，升7蚊；中国建材11.04，升7毫；港交所366蚊，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07，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7，人民幣7.003，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173，歐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66。日經平均指數報22425點，跌232點。港金现价报18,02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5美元，卖出1,95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就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信自己，事竟成。 天生力愿坐定，天生面上有声，天生人何去自称，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任意歪风中继续飞，与你标准的车何人捆绑一起，别理改那有用，不改天生我作风。 电子曲风的作品除了是鼓励自己，都是鼓励所有觉得自己不够人好的人。 就算是不够好，甚至乎是有些怪，都是个人特色啊。J 的忠告是既更忠于自我。作曲的冯汉铭 ，Hers 陈海永，填词钟雪，编曲 Hers， 监制冯汉铭。今日星期上榜第七个礼拜，上升三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海永《天生二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系啊，冇错，我哋系丰收快活人嘅猜猜我是谁啊！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游戏之余，亦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 系啊，我哋报一报天气啦，因为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一点半啦。 系啊，延长咗啊。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继续生效嘅，30度气温啊，阴间就嚟放 lunch 嘅朋友，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啦吓。 好，即刻听第一个电话啦，听到冇啊 ？Hello， 你好，阿文你好啊， 阿文。 Hello， 阿文你好啊，丰收快活人啊，各班联盟要做曾志豪啊。 今日咧，我哋有个特别啲嘅题目嘅，就系、是、究竟你同于病呢一样嘢，你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噶？ 系啊，你熟唔熟啊？你病得多唔多啊？大家嚟试问句，阿文 少去啦， 少去啦，实有病嗱，我哋唔会好好难、好复杂嘅，但系你咧就可以而家拣咧豪仔嘅问题啦、阿祖嘅问题或者阿田嘅问题，我哋咧就会讲一啲嗰个病嘅病征俾你知，咁你就要答翻出，哦，我估呢个应该系咩病啦咁样。好，你揀边个阿文？ 阿田， 阿田， 好 嚟， 系啊。好啦，呢、這个病咧就 肥系咪一种病嚟噶？唔系， 如果你过分嘅就唔系啦吓，诶、就系噶啦。咁好，呢、這个字四个字嘅 ，OK， 乜病咁样嘅？咁咧佢咧就专攻咧小朋友多嘅， 系系系。 不过就咁，当然大人都会有机会咧，但系中嘅小朋友系多个机会嘅。 小朋友。 五至七月咧系香港嘅高峰期嚟嘅，即系而家其实都可能系啦。咁啊，跟住咧佢嗰个叫做潜伏期有三至七日。咁跟住咧就系、是、七至十日咧，你就其实可以自己搞掂嘅，即系可以，因为嗰个大部分嘅病征咧都系轻微嘅。 哦，系啊。 咁啊，七至十日咧自己可以好翻。 即系唔使睇医生都得啊？可能系。 咁当然啦，你睇医生就更加好啦。咁样。 系 初期咧，佢就会发烧啦。食欲不振啦、啊哦，疲倦啦、啊， 喉咙 痛啦， 好似咩病都会咁呢啲系， 但系佢话小朋友特别多嘛，我估到逃学病 咩啊嘛， 即系扮病啊， 逃学扮病， 哦，嗰啲个个大人都会噶啦， 系啦系啦， 系， 我哋讲完啦， 系咪关于昆虫嗰啲噶？唔关事，唔关事嘅。 系一啲小朋友会患嘅病嚟嘅。 佢最大 tips 就系四个字咯，乜乜乜病。 系啦，所以你头先你系咪水谷登革热嗰啲啊？ 唔系病，我都话乜乜乜。 即系佢个病本身有个病字。 系啦， 系啦。 咁咧嗱，其实咧，我俾多啲 tips 咧，头三个字咧都系你身体个身体部分嚟噶啦。 我估到啦。 好， 但系 我睇啊咩啊？身体各部分咧都 系 你估咩啊？阿文，你头先讲咩啊？ 身体 啊，身体嘅咩病咧？第一个字 系啦， 喂呀，唔准噶，唔准噶嘛！你咁啊讲， 系我知一讲就唔中噶啦，系啊。 嗱，记住啦，佢咧就有发烧啦，食欲不振啦，会疲倦啦， 佢有啲特征劲啲噶， 会惹人噶， 真系会惹人嘅。 系啊， 成日都会话咧，如果系大朋友嘅话咧，就仲辛苦添。小朋友有呢个病已经好惨噶啦。 系咪话吞嘢？吞嘢食 系？你可以问，系阿文，你可以，因为喉咙痛啊嘛。阿文，你可以问我个题目啊。 佢系咪属于水痘类噶，其实佢喺身体里面咧会有呢个小水泡走出嚟嘅，喺你嗰、那个嘴系咯，身体 个方向几啱啊，阿文 啱啊， 系啊，咩病？ 嗱，同埋会痕嘅。会出红疹或者小水泡嘅喺， 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哋 都有噶， 有阵时 喉咙都会有噶，食嘢都可以好痛苦噶。 山水豆啊， 类似唔系山水豆，嗱，第一个字， 俾个提示佢啦，第一个字 手字 系啦， 手咩咩病？ 手足口病， 系， 系啊， 因为真系我唔系我都唔会估到啊，我唔知答案嘅话我都唔会估到。 唔系我估到，因为佢话三个字咯，同埋僆仔多啊嘛，佢话咁啊容易理解啲嘅。 我有试过有一啲嘅朋友咧，就是、个小朋友有咗之后咧，惹到个妈妈， 系啊， 个妈妈仲痛苦添啊，因为个妈妈去到喉咙都有啊，食嘢都食唔到啊，所以好叻啊，文你 系啊，好啦，多谢你， 我哋有纪念品会寄翻俾你啊，吓 ，Bicky。 好啦，其实唔识系好事嚟噶。代表佢冇病过，系啦系啦，好啦，我哋再听下个电话啦，1872388，1872388。嗱，提一提大家啦，我哋今日想同你玩咧，就系猜猜我咩病嘅，我哋会讲啲病征，睇下你可唔可以咧就估到，哦，你系呢种病，好啦，呢位朋友系阿俊熙系嘛？ 俊 ，Hello， 系啊，你又打嚟啊？ 系啊，俊熙， 系啊， 等咗好耐啦， 等咗好耐啦， 好耐冇，我哋好耐冇同佢哋玩过啦。 系啊， 俊熙，咁你拣阿豪仔哥哥定拣阿祖哥哥嘅问题啊？ 拣祖哥哥， 祖哥哥好深噶喎，你听清楚啦。嗱，呢一个病嘅病征咧，就会令到你嘅皮肤。好痕嘅， 哎呀， 会好 dry， 好干 嘅， 另外咧，令到你皮肤都会红卜卜咁样噶，系、 哎、 啊。但系如果你咧拗佢嘅话咧，就会令到佢更加红肿啦，更加唔舒服咁添。严重起上嚟啦，全部都系同你嘅皮肤有关噶吓、啊。可能咧嗰、那个咧痕痒嗰个地方咧，会有啲透明嘅液体啊，或者会结焦啊咁样嘅添噶。 哇，咁严重噶。 系啦，那个病咧就两个字嘅。 两 个 字 系啦，通常同皮肤有关嘅话咧，有一个字都成日会出现噶啦，即系话我哋，哎呀，你系咪出啲乜嘢啊？咁样噶啦，有一个字就系、 是、水痘， 唔系水痘、啊、一个字嘅嚟嘅啫， 我仲以为系添， 系啦，水痘唔知痕噶，会发烧嗰啲噶， 系啊， 呢个主要咧就真系咧，唔系有嗰啲啊伤风感冒啊， 哦， 同你个皮肤状态度见到嘅， 系喎系喎， 系啦，红色一粒粒嗰啲咧，咁可能妈妈就会问你，俊熙，你系咪出乜嘢啊？ 出疹， 系啦，嗱，但呢个咧就唔系指向性一啲嘅，今次就系咩疹咧？ 咩 嘅红 疹？ 唔系红疹喎、 啊，俾你估下啦、嗯。 好啦， 肝啊， 系啦系啦， 肝疹 湿啊， 呢个系 定系 沙咧？话你沙疹啊？ 肝疹、 湿疹同埋沙疹。 我觉得你头先话唔系肝疹啊嘛，系咪？ 系咯。 咁你觉得系湿疹 系咪啊？ 定系 沙疹啊？ 系啦。 湿疹， 冇错啊！ 湿疹啊， 就系湿疹啊！头先嗰啲咧就我讲紧嗰啲病征嚟噶，话情况严重嗰阵时咧，可能会有啲透明液体啊， 系啊，嗰啲叫做特应性皮炎啊！如果学名啲嚟计嘅话咧， 都好惨噶，其实真系好痕痒噶。咁啊，你啲皮肤系咪话捋捋白雪雪咁样啊，俊熙？ 我会俾蚊咬 噶，我、哦、你会俾蚊咬， 咁啊搽药膏咧就冇事噶啦。 俾甜啊嘛，甜咪俾蚊蚊咬。 系啊，你哋专惹细蚊嘅，因为细蚊仔啊，知唔知啊？ 咁我哋之后寄翻纪念品送俾你咯，俊熙。好啦，拜拜。 咁啊，拜拜。我头先争啲都答错添啊，真系。 你答咩啊？ 咩啊？ 我真系以为水痘添。 唔系唔系。 系啊，所以好难噶都真系啊。 湿疹。 好啦，我哋再听下个朋友咯。Hello， 你系边个啊？华华，系咪华华啊？ 你试下喂啊！ 喂，华华， 喂， 系啊，我系华华 哦，唔怕，咁、啊、我哋可能咧再拨过另外一个嘅电话啦。 系啊，嗱，咁我哋久病成医啦，究竟我哋咧啲病征咧，你又估唔估到咧？我准备咗嗰个咧，我觉得好有把握噶。 因为你自己好了解， 好、啊、了解，可以吓到人添啊！真系 系嘛？ 系咯，睇下、啊、大家可唔可以打到上嚟啦？1872388，1872388吓，我哋转头咧就会听你嘅电话噶啦。 소리가 들리면 그땐 내 숨소리가 가빠져 그래 꽤나 오랜 시간을 나조차도 모르게 너는 날 물들여갔나 봐 어느새부터일까 나의 시간은 거짓말 같이 너에게 다 정해지는 나를 보고 You are cold， 金秀贤新剧啊，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今日真系同你探一探病嘅。咁啊，不过亦都要同你 update 下外面嘅情况咧。有个听众咧就 send 咗张相，12:05，佢话喺湾仔咧新鸿基中心嘅一个快餐店咧，嗰度有女三行、外三行，全部排队买外卖。哇，人群密集到咧，嗰个网友都话，其实好似仲多人做。 但起码有个分别嘅，就系佢哋排队买外卖， 除口罩嘅， 除口罩呢个系一个几大嘅 difference 嚟嘅。 不过证明就你真系要排好耐啊，你要买饭盒嘅时间，麻烦你预松少少啦。 唯有咁讲啦，非常时期嘅，即系我谂冇人想会系咁样嘅，但大家忍一忍，希望我哋个疫情可以快啲就离开我哋啦。 好啦，我哋听埋呢个听众先啊，郑太。 Hello， 郑太。 Hello， 你好啊， 系啊， 剩 翻一个人冇得拣， 冇错啦，你要拣我啦，真系系啦，嗱， 想拣你， 系啦，嗱，我话俾你听啦，呢个病嘅特征系点样嘅咧？你会有咳啦。咁咧一轉天氣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容易就會發作啦，你就會有呢一 哮喘， 實在太快啦，冇錯， 啱咗哮喘啦，就係 哮喘啦， 犀利犀利，點解咧？點解你咁快會諗到嘅？會唔會阿鄭太有冇係咪有身邊有啲朋友都有啲類似嘅情況出現㗎？ 听得多咯， 哦，听得多，咁啊好啦，人哋有你冇，最紧要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啊，因为哮喘咧最明显嘅特征咧就系、是、如果你即系夜晚啊或者咧季节转变咧真系冻嘅时候咧， 系 你就好容易会发作噶啦，同埋咧 即系扯虾咁样， 扯虾嗰啲 嘻 嘻声啊，嘻嘻声啊嗰啲咧，好厉害 嘅 真系。 系啊，好多谢晒郑太嘅电话， 多谢你啊郑太， 我哋之后咧会寄翻呢个纪念品俾你啊，多谢郑太。 我冇谂我快到咁样啊，你谂下，我头先都话好有信心， 几句。个字就 赢咗，系啊，三秒唔够啊，真系 KO 嚟啊 ，KO 咗啊 ，OK， 好啦，再听下个听众啦，阿 Winnie，Hello，Winnie，Hello， 你哋好 ，Hello，Winnie， 你好啊， 你使唔使出去食饭啊？今日 唔使啊，我喺屋企，我因为我诊所都休诊，咁变咗我都唔使翻工。 哦，你做姑娘嘅系咪啊？ 系啊。 咦，咁你实赢啦， 喂哟， 实中咯， 好大压力啊而家。 咁可能都会估到嘅，因为我自己都好多麻烦嘢嘅，有阵时可能有嗰一句久病成医咁样咯。 系咯， 真就做朋友啊，可以。 系啊，可能我哋有互相供养过，真系。好啦，你拣边位我哋嘅主持人同你讲病啊？ 我 揀 阿田 咧，阿田， 好 嚟。 好嗱，呢个病咧就唔系话一般咧嗰啲叫做伤风感冒咳嗰啲嘅嚟嘅，咁但系咧佢我喺呢个卫生防护中心里面咧，佢都有写到明呢个咧系一个传染病嚟嘅。 系， 不过咧系喺好早年咧就听得多，但系而家咧就比较少嘅。 系。 咁啊嗱咁咧就佢系传，佢会有咩特征咧？就会痕啦。 痕。 系啦，咁你痕你就会拗啦，拗会拗损喎。咁点解会痕啊？咁因为咧怀疑咧，可能咧就会共用咗一啲人嘅物品啦，而去感染到啦。咁又或者咧，就太过接触、太过近接触嗰个病患者咧，就而传染到嘅。 俗称系咪三个字噶？阿田？俗称。 俗称佢系两个字。 哦，哎呀， 系啦， 我又估错添，我喺度估香港脚添。 咁你唔会共用， 咁你唔会共用。OK， 我哋估咯，系咪啊？头先 Winnie 你估水豆，阿天啱唔啱？ 唔啱。 系。好。 咁咧，佢咧就阿豪仔讲过佢自己嘢染过嘅呢个病。 系咩？ 咁咧就专攻小朋友嘅。 哦。 系啦。咁尤其是小学啊，讲紧八十年代嘅小学， 八十年代嘅小学， 系啊，小兵嘅， 哦，我记得啦，我记得啦， 局部地区会受感染嘅，系咪？啊好，嗱 ，Winnie， 睇下呢个，而家少啲听到嘅，不过都仲有人有嘅， 系 咪麻疹啊？ 又唔系。咁咧，嗰样嘢如果你真系 同污糟有关嘅， 咦？我听到我都觉得好痕啊！ 系啦系啦， 系咪生蛇啊？ 是不是山蛇？ 不是 山蛇， 但是第一个字是生的。 啊，又不是 喎、啊。又 学名不会有那个字的。 是啊。你 说。 是 啊。 是 一个身体的部分的事的嘛。是啦、 啊。哦，那么。 牛豆。 不是喎、啊。 好難估喎、 哦！嗱咁樣嘅，佢嗰樣嘢咧係全靠唔係一個空氣傳染嘅病嚟嘅，佢真係有啲嘢 跳過去咁樣嘅係咪？係 啦，係整咗過去你嘅身體上面咧，就令到你嘅嗰個病咧就出現咗啦咁樣，係一啲小昆蟲啊，好唔好？ 好痕啊，唔係小昆蟲， 你不如 唔係昆蟲嚟， 你不如講嗰、那個治療方法咧，可能會容易啲理解嘅。 哦，好啦，咁你就要徹底去清洗你身體嗰、那個。患處啦，系啦， 咩啊？甚至乎唔止添， 剃曬啲頭髮佢咯， 剃光頭咯， 系啊，剃光頭， 剃光頭嗱，呢、這個好出啦，呢、這個 你啦， 唔 係 ，sorry， 咩話 啊？係啊， 你講啊，你俾 啲 勇氣， 俾啲信心， 俾啲勇氣。 係冇，我估錯咗，應該我話失乸 啊，啱 咯，咪啱咯，頭失咯，係咪啊？ 咪失乸咯。啱啊，生失乸啊嘛， 系啊，头失啊， 恭喜晒，好嘢， 系啊，因为头先你讲嗰啲又会传染啦，同埋你又要咧，真系要攞以前有攞啲药水嚟揦个头发啦， 嚟、洗头， 剃晒啲头发， 铲光佢咯， 再直接啲又铲光佢，因为咧佢会有啲虫卵喺度啊， 谂 起都痕啦，真系拗晒头啊，真系， 恭喜晒 Winnie， 你答啱咗啦，thank you，OK，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哇，呢个真系几有身啊，呢个， 你细个啊嘛。被人惹嘛，系嘛？ 唔记得到边个惹边个啦。 其实你根本先至系 zero patient。 唔系咯，点知边个啫？真系好啦，好啦，再有冇朋友啊？好，李小姐。 Hello， 李小姐， 你好。 系你哋好啊。 系啊，李小姐，你想拣黄耀祖啊，定系曾志豪啊？ 我要 拣 蚁侠 祖祖， 蚁侠祖祖， 我唔记得咗自己系蚁侠。 系啊， 系啊， 我唔会唔记得噶。好嗱，呢一个咧，如果你唔小心患咗嘅话咧，真系会几惊噶。嗰啲病征嚟听下先啦吓，高烧 系 严重头痛 ，OK， 只眼嘅后面咧都会觉得痛嘅，肌肉关节又会痛， 脑膜炎。 嗱，唔系，第三个字系啱嘅，会令你呕啦，甚至会出疹嘅添。嗱，香港系有嘅，有阵时都会见到咧，有啲特别嘅海报啊，就提大家呢一个季节咧就系、是。哒哒哒嘅高峰期啦，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 系啊，真系 嗰、那个病就系哒哒哒啦。 哒哒 咁究竟哒哒哒系乜嘢咧？嗱，佢 系咩嚟噶？ 佢传染俾人，如果亦会有呢个病嘅话咧，系会通过一样嘢先至会传到俾佢哋嘅。 蒸汽， 唔系蒸汽，一个都系生物嚟嘅， 系 啦。 最尾嗰个字咧， 我见到网上面 Wendy 就答啱咗啊！ 最尾嗰个字咧就吓好热嘅， 系啦， 猪流感 唔系 最尾个字好热咯， 得热，第三个字系个热字嚟嘅，系啦， 得得， 登革热啱晒， 冇错冇错，恭喜啊！ 头先话咧会咧经过咧就系用蚊啊去传播俾人嘅，即系听到都几惊噶。如果有呢个病嘅话， 系啊，好啦，最尾我谂到个病啊，一齐玩啦。 我哋多谢晒李小姐先啊， 多 谢 你 啊， 好啦。嗱，呢个病咧有好多特征嘅，咁咧有啲特征系咁样嘅，你会频繁地想去屙尿尿啦， 哦，尿频啦， 系啦，有啲食欲不振， 哦， 体温上升， 同埋咧，你覺得咧身體咧變化咧，開始哎呀，間唔時會便秘啦，有啲腹痛啦，又會出現啲黑痣啦，又著斑啦。 黑痣即係咩啊？ 黑痣啊，即係有啲痣啊，黑痣有啲著斑啦。咁咧你嘅即係心口咧，仲會有啲變化添，有陣時會咧變大咗啦，咁樣係啦。 恐怖嘅點解呢個病？ 係啊，你覺得好恐怖啊？ 會唔會死人㗎呢個病？ 唔會㗎，不過啊，你講得啱。你如果患呢个病咧，啲人话：，唉，搞出人命啊！ 哦，怀孕， 冇错啦， 呢个唔系病嚟噶，怀孕。 我呢个系一个搞出人命啊嘛！ 呢个 搞出人命都唔系病嚟噶，你唔好以为我冇听你讲嘢先得噶。 但系你有冇发觉头先嗰啲症状咧，好搞笑噶？因为咧会呕心啦，会尿频啦，因为其实佢压住咗你嘅子宫啦、膀胱啦。咁有啲我梗系唔话俾你听啦，譬如话月经唔准啦，咁呢啲一讲就中噶啦嘛。食欲不振啦，体温上升咧系真噶。佢话咧，原来你连续半个月咧都保持37.几咧，佢话咧又唔跌落嚟嘅话咧，好有可能咧就同怀孕有关嘅咁样。 但系都系啦，怀孕唔系一个病嚟嘅， 当然唔系一个病。 但如果我哋知道多啲嘅话咧，可能我哋可以同多啲唔同嘅听众讲声恭喜恭喜咧。 系啊，你听到你就知道呢个唔系病啊，以前叫呢条叫害喜啊。 恭喜恭喜！ 好啦，我哋听日见啦。 好啦，拜拜。